位晨光的听众早晨，今日是2023年12月5号星期二，农历的10月23号。今朝呢起身的时候 ,Ficky 都有少少赖床，因为今朝呢都比较凉的。咁所以如果大家而家听緊收音机又准备起身的话，咦，要提醒自己啦，如果赖床的话赖多几秒好啦。 晨光每日一格，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选择困难症的呢？我呢就经常都会的，吃东西的时候，哎，究竟吃辣好还是不辣好呢？加不加菜好呢？吃牛丸还是蜜丸好呢？有阵时候咧，有好多选择咧，要你去只可以拣一样嘅啫。咁唔知道大家喺呢啲选择嘅时候，你又会拣边一样呢？嗱，每个选择咧都好吸引你嘅，可能都会好有意义嘅。咁如果当中系有一啲比较难嘅，同比较轻易嘅，你会拣比较容易嗰个啊，定系比较难嗰个咧？假设就好似揾工咁样，你凭实力咁样咧，同时攞咗好几个嘅工作机会，喺度犹豫紧，我应该去边间公司好呢？咁你会去到拣有挑战嗰间公司啊，比较有困难嗰间公司啊，定系还是比较轻松嗰间公司呢？如果是这样的话，不如就选择有挑战性比较困难的那间公司。选择轻松地行呢，没什么不好的。不过如果当你主动踏上了一条比较困难比较有挑战性的路，可能为你开到更多更多的后路。因为比较难做得到，所以在过程之中可能会给你带来更多的学习机会，得着同时可能都会更加多的。得着不一定是物质上面，不一定是金钱上面，可能是经历啦，心灵的得着啦。那调下调转头来看，既然难的目标都达到了，咁之后再挑战另外一边比较简单嘅任务，系咪比较开心啲呢？好似同自己讲，都好似打机咁样。既然可以越级打到嗰只怪兽，咁即系之后嗰啲关都可以好轻松咁样过啦。 Right, I'm ready. 所以如果换一个角度嚟睇，就算真系嗰个挑战困难任务失败咗，话唔定喺过程之中，简单嗰个目标就会自动顺便咁样完成埋咧。 尽管看面前有几多很美好回忆，然请观看面前有几多相互信意。如果我为到当初一切做过诺言，但有几多可实践？请记住能睡觉，如明日未到都有天，有一天圆月在变一弯圆，云荡上变千抹云，聚散之今有想象，想干的事，想见的人，相约于地平那一边。明白夜了天将亮，然后亮了天会黑，亮暗最终有天意，想到生命，想再生存一次，若未来还太远，但目前能高呼可以。 前面尚有一个谁，就算再灰再生长，心肝的事，想见的人，相约于地平水光那边，事后就到天光亮，如事后未到天珍惜我的每天，不要谁同意。 陈柏宇的 有天， 有天。 晨光 Coffee Time。 同大家睇下今日嘅天气预测，今日系大致多云，局部地区能见度比较低，日间部分时间咧系有阳光以及系干燥，最高嘅气温去到大概25度，会吹微风嘅。展望咧，听日北风就会逐渐增强啦。星期四天气比较干燥，早上咧都会系稍凉嘅，市区最低嘅温度系大概18度，新界咧就会再低几度，而本周后期云量咧都会逐渐增多。而家气温20度，相对湿度79%。啱啱同大家就讲完，如果有挑战嘅话，不如尝试挑战一下自己啦。咁原来而家好多中学生咧都好愿意挑战自己嘅。最近就完成了一个国际基因工程机械竞赛，这个比赛是全球最具规模和最有影响力的生物科技竞赛来的，每一年都会有超过400队来自世界各地的研究队伍，总共是有超过7000人参赛，是很受到所有人世界关注的。而今年呢，我哋香港中学咧都有同学仔去参加呢个比赛，而且咧同学仔仲以呢一个生物科技研发甲醛侦测装置获得咗比赛之中最高级别嘅金奖，更加咧系嚟自世界各地超过120队中学队伍中运，120队嘅中学队伍之中系脱颖而出。打入了全球 top 10， 犀利犀利！其实这一队的同学仔咧，佢哋已经是第四次参加呢个比赛噶啦。咁点解会研发呢一个关于甲醛嘅？原来是因为咧，有学生因为受到屋企嘅装修咗之后个环境受到甲醛空气嘅污染而启发噶。他们足足是经过了6个月的研究测试再改良，成功研发到一个合成生物为核心的甲醛自动侦测器。犀利啦，有了这一嚿侦测器。有阵时呢，游园友啊，装修员呢，上网都见到有好多朋友呢，会因为甲醛呢就会令到可能呼吸不是那么好，又可能皮肤敏感啊。现在有了这个同学仔研发的侦测仪，那就可以知道究竟家里面的甲醛数量是有多少了。当中呢，这个队伍呢，其实呢都在研究的过程当中，研发的过程当中呢，都很努力这样同不同的持份者，包括是甲醛公司、大学教授、公众、收集意见，到最后获得金奖之余还可以入选到全球 top 10， 反映到我们香港的中学生是具备这个科研精神和能力的，希望之后都可以见到有更多的同学仔有更多不同方面的好成绩。 听听。 为你学吉他，为你写词，来日一切再动摇，都想挨到你身边。我是一根刺，我也是碎片，将伤口雪藏，为你坚持，充当美丽水印，完成我磨练。谁知转眼就如世上迷茫的孔雀，就如气球随凌乱风向，缘木与迷失，然后我爱到变得片面。 This song is only for only for me， 捉紧你明白我犹若渺小，珍惜你一刻注视，无用扮演，其实我亦有点想再次伸出指尖，交给你 害怕的 是暗黑， 裂过的 是创伤，就像静静的诺言。 This song is only for only for me， 捉紧你明白我柔弱渺小，珍惜你一刻注视，无用扮演，其实我亦有点。 This song is only for only for me， Knowing somebody's trying to love me， 当拥抱其实为了快乐一点，谁浪费力气遮掩，即使我有不堪的形状， 严明熙的 Only for me。 晨光第一线， 星期二晨光生活博士， 苹果呢，相信大家都应该都喜欢吃的，成日都说了一日一苹果，医生就远离我。那不知道大家又有没有吃过喝过，应该有没有喝过苹果醋呢？欸，原来苹果醋不单止喝下去身体会更加好啊，原来对于我们由头到脚趾尾都有帮助的噃。我的意思呢，不是喝下去帮到我们的头到脚趾尾，而是外用的，外用的。首先看看头有什么用先啊。嗱，好像我这样呢，就唔系好中意洗头嘅时候落护发素嘅，咁但系如果你想护一护你嘅头发，都可以用到苹果醋嗱，只要将两茶匙嘅苹果醋再加一杯水混合咗之后，再喺洗完头之后，将啲头发浸入苹果醋入边咧，系可以令到我哋有一把闪亮动人嘅秀发。而且苹果醋的醋酸是可以帮我们洗走一些残留物质的。好了，跟着到块面了，原来块面都用得的。

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特区政府发出严正声明，话因为涉嫌违反勾结外国或者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罪，被警务处国家安全处拘捕的周庭，公然在社交媒体话将会弃保潜逃，罔顾法纪，当局会全力依法追捕，并且严厉谴责这个畏罪潜逃的羞耻行为。声明话，周庭公然表示将会无视警务处的保释条件，诚信彻底破产，亦都从冇认真面对涉嫌违反法纪嘅所作所为，试图逃避法律后果。无论佢以乜嘢借口堆砌或者尝试欺骗同情，都无法遮掩佢虚伪嘅羞耻行为同埋目无法纪嘅本质。当局强调，危害国家安全是极度严重的罪行，会全力打击，追究到底。任何逃犯都不要妄想潜逃离港就可以逃避刑责。逃犯除非自首，否则会被终身追捕。劝喻周庭回头是岸，和警方合作，为自己的行为负责，改过自身，否则将会泥足深陷，后悔莫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北京集体会见欧盟和各成员国驻华使节。王毅说，今年是中欧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20周年，是承前启后的重要年份。双方即将举行中欧领导人会晤，为中欧关系指方向、画蓝图、提信心、增动力。双方应该共同努力，确保会晤圆满成功。王毅说，中方是欧洲为多极化进程中的重要一极，支持欧洲一体化，中方对欧政策保持稳定性，不会因为一时一事改变。他又强调，中欧选择对话合作，阵营对抗就不会形成，中欧选择和平稳定，新的冷战就打不起来，中欧选择开放共赢，全球发展繁荣就有希望。一批犹太妇女和他们的支持者在联合国总部外游行，抗议联合国对哈马斯武装分子残暴对待以色列妇女，未有采取任何行动。大约150个示威者挥舞以色列国旗，又叫口号，要求联合国谴责哈马斯，并且要求哈马斯释放所有人质，说人质都是无辜的平民。部分示威的女性身上涂上假血，希望唤起大众关注哈马斯针对妇女的暴力行为。以色列警方说，正是搜集哈马斯突击以色列，是突袭以色列当日犯下性侵罪行的证据，包括涉嫌轮奸和损毁遗体等。哈马斯否认突袭当日存在性侵的行为，说有关指控是毫无根据的大话，以及妖魔化巴勒斯坦抵抗运动。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能见度较低，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5度，吹微风。展望听日北风逐渐增强，星期四天晴干燥，朝早稍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8度，新界再低几度。本周后期云量逐渐增多。现在气温是20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爱国爱港、有才能、有志服务社区的人，可以令社区变得更美好、更完善。12月10号是区议会一般选举，还有5日啫，大家记得带埋身份证来投票，选出你心目中的人选，一起建造一个更和谐、更美好的社区。1210区选齐投票，共建美好社区，我一定会去投票。 CIBS 人人广播， 欢迎收听梁小无猜。 你爸爸是印度人，那你公公婆婆觉得怎样？ 好自然地就会有个 stereotype， 觉得死了，印度人会不会很大男人，会不会对我个女儿好啊？但是识了几年之后都觉得 OK 的，都好谈得埋，那都给她嫁给我爹地咯。 CIBS 节目两小无猜，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2023年区议会一般选举将于12月10号举行，一共会选出176名地区委员会界别议员以及88名区议会地方选区议员。香港电台会举办2023区议会选举论坛，邀请候选人出席和陈述政纲，增加公众认识。12月5号至7号每晚6点半以及9点半，港台电视31。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晨光第一线，小白。 早上的6点36分了，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和普通话台联播时段的晨光第一线。除了 Vicky 在这里之外，没错，其实小白6点钟都已经在这里了。早晨 Vicky。 早晨， 我收埋了自己，不出来。今日朝头早呢，气温方面是20度啦。其实香港都有很多不同的活动的，其中有些活动呢，就是可以潜水。潜水咧喺香港咧，我就少潜嘅，即系最多都系浮潜一两次嗰啲啦。因为咧我自己就中意行山啦，咁啊最主要原因系因为有句说话，成日喺路入边欺山莫欺水，同埋我好惊鲨鱼嘅。我真的很怕鲨鱼的，是啦，我都不厌其烦地说。 我相信有听开的听众应该都 会很期待。是啊，你想想我小时候的年代，去海滩是没有防鲨网的年代，即是我刚刚去海滩的时候。 现 在当然有啦，有了防鲨网之后当然安全很多啦，即是我都会去回海滩那里。但是没有防鲨网的位置呢，我又不是很敢的咁样。好啦，呢、這个题外话。咁其实香港嘅珊瑚呢都係好多人好喜欢嘅。咁之前呢出过一个普查，可能大家都有留意到啦。咁话到本港珊瑚色素平均指数呢就 4.28。咦、欸、好过上年喎。 系 咯，即系佢 心事啊！ 系啊，整体性嚟讲，嗰、那个珊瑚嘅状况咧，都系算系良好啊！吓，嗱，珊瑚嘅颜色咧，其实真系千变万化嘅。咁啊，除咗香港之外，喺譬如澳洲嘅珊瑚啦，我之前听过啲新闻就话开始有白化嘅现象。 嗯， 咁啊，呢啲新闻都听完之后都心噏啊！咁啊，珊瑚明明咁多颜色，一变，哎呀，阴公，变到得翻一只色。 系啊，白雪雪咁 样系咪啊？系啦，白雪雪咁样，咁啊，白雪雪原本系靓嘅，不过用喺珊瑚嗰度就真系问啲啦吓。好，咁啊，继续睇翻呢一个先。今日话到喺东平洲嘅亚妈湾嘅珊瑚覆盖率咧系最高，有成74.3%。咁啊，如果呢个位咧有嗰啲叫做咩观赏珊瑚嗰啲透明船底，可以去嘅话咧。咁我就好想坐嗰架船啦， 好想睇下嘛。 系啊，我好想亲眼睇嘅。 我哋 但 系 我话惊落水， 搞个神光团咁样一齐落去。 系啦， 系啦，我都想睇啊呢个。 我话惊你，但你唔怕落水，你可以自己落去睇啊嘛。 但系你都要有好多装备啊嘛。 要噶要啦。 咁但系你喺嗰架船入边咧，你可以同啲珊瑚打卡， 系啊， 方便啲啊。 食住花生喺度同佢 say hello 咁样。好啦，咁其实喺夏天嘅时间啦，潜水员咧全港六个嘅普查地点咧就录得都系有嗰个珊瑚白化嘅现象噶吓，咁佢哋话到啦，暂时喺香港咧出现白化嗰个程度咧都算系轻微嘅，咁啊并且咧就系即系叫局部地区啦，局部地区有呢一个嘅问题出现嘅，咁啊唔算系好严重，所以我觉得咧都系 OK 嘅，咁我自己咧都系好喜欢、好热爱呢一个嘅大自然嘅。咁啊，珊瑚亦都系大自然嘅一部分啦。咁我亦都好尊重佢哋嘅。不过睇翻啲相片咧，唔系珊瑚嘅相片，睇翻潜水员嗰啲相片咧，我又系好佩服佢哋嘅，因为佢哋喺个水底嗰度咧，其实就 无依无靠，得个氧气筒，又要写呢样，又要写嗰啲，佢啲水底写字嗰啲咧，咁但系又要做记录，咁所以我觉得佢哋都好犀利，佢哋唔惊鲨鱼。系啊，都系呢个。 其实可能大家咧，即系只要睇多啲真系唔同嘅新闻啊，或者报章，其实鲨鱼有阵时咧，未必真系咧佢会游过，未必真系会攻击你。 我都有见过啲潜水员咧，啲鲨鱼游过嘅时候，攞只手揿住鲨鱼个头拨走佢，叶问咁样噶，拨走佢冇嘢咁样噶。 不过我知道其实咧，香港有好多机构咧，就系会去拯救呢一啲嘅珊瑚啊。之前我都有访问过唔同嘅绿色机构啦，其实佢哋咧，去每一可能每个星期，其实只系咧可能得一日放假，约埋一齐成班去拯救啲珊瑚。咁但系其实咧，佢哋都有话过咁，因为咧有好多嗰啲叫做鬼网啊，鬼网咧其实就系捕鱼嗰啲网，即系一船咁样出去捞鱼一个网。咁但系个网可能有啲穿窿烂咗，咁但系咧好多时候就咁弃置咗喺个海入边，咁令到佢沉咗落去海底嘅时候咧，就会影响咗啲珊瑚。系啦，咁啲珊瑚咧俾嗰啲鬼网捆住咗之后咧，佢就唔能够好好咁样去生长啦。咁嗰啲嘅潜水员咧要考牌嘅佢哋。咁嗰啲潜水员真係好有心咁样咧，每个星期都会唔会风雨不改嘅，因为咧天气有恶劣嘅情况，佢哋唔会落海嘅。咁就係去解开啲网嚟到去拯救呢一啲嘅珊瑚囉。 係啦。 係啊，所以唔同机构都唔同嘅人手都喺度落力緊，希望帮呢一个环境啦，帮我哋嘅大自然都拯救緊出緊一分力㗎。 係啦，咁今次做调查呢，咁既然落得水，唔好淨係做一樣啦，咁其實亦都咧就係揾嚟好多，譬如一啲魚類嘅調查、普查啊，無脊椎動物嘅普查咁啊。漁護署亦都話到，嗱今次嘅普查錄得咧全數20个嘅指定嘅物種啊，最常見係蝴蝶魚啊、石斑啊、微魚啊、海參啊、海膽啊，香港都有海膽嘅，有一隻叫寶貝螺，寶貝螺都幾搞笑個名，好啦。题外话吓，好啦，咁啊海胆咧，其实我知道西贡有啲地方咧都有食嗰啲咩本地海胆嘅。咁我自己咧有一次见到嘅时间咧，我就觉得都比较上溜售。 哦， 价钱亦都几贵，但又咁溜售，所以我就冇帮衬。即系要食海胆咧，就揾翻即系外国嗰啲，我就觉得好啲啦吓。好啦，咁啊今次咧就发现嗰个头先啊，阿 Vicky 就话嗰啲捕鱼啦。咁就话到啦，普查嘅地点咧，冇發現嗰啲破壞性捕魚作業痕跡 啊！ 呢、這個真 係可能大家咧都乖咗添啊！ 系啊， 即系有少少啦，唔好就咁随手抌落个海啦。 梗系啦， 系啊， 啲鱼听神光啊，都觉得安慰。哎，可以， 珊瑚都系啊， 安心游水啊！ 神光百科。 喂，啲鱼咧见到嗰啲渔网，肾上腺素都飙升啊吓，咁所以我哋都要多加爱护佢。望望天气先啦，大致多云，咁局部地区能见度系较低嘅，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干燥，最高气温25度，吹轻微展啊，25度，吹微风啊，对唔住啊，真系眼花，吹微风。展望啊，明日北风逐渐增强，咁星期四天晴干燥，早上系稍凉嘅，咁气温咧市区最低会到18度，新界再低几度，无三不成几啦，即系都去到15噶啦。今日星期嘅后期咧，云量啊逐渐增多噶咯，而家系20度，相对湿度78%。空气方面是好的，可以大大力吸啦。既然讲开鱼嗰、那个，见到啲捕鱼网啊，肾上腺素啊上升啊，惊嘅话咧，咁啊不如讲下肾上腺素啦。鱼系咪未必有嘅？应该都系冇噶啦。肾上腺素其实咧系一种啊会对身体发送，喂，我哋要 fight， 我哋要战斗，系有呢一个 signal 嘅荷尔蒙嚟噶，令到咧就系流入肌肉嘅血液咧就会增加，注意力咧就可以变得更加敏锐。呢个时候我哋嘅瞳孔原来会放大噶。瞳孔点解会放大啊？问得几好喎，呢位同学。原因咧就系因为话瞳孔放大可以增加我哋高嘅视野，即使喺一个较为黑嘅环境入边，亦都迅速可以辨别到我哋逃生嘅方向或者系敌人嘅位置。肾上腺素咧就系同一啲叫做愉悦嘅，即系快乐嘅荷尔蒙嘅多巴胺喺化学上边系有关联性噶。危险情况亦都会导致身体产生咧就系脑袋入边唔同嘅变化。这个咧就会抑制咗咧就痛苦，并且咧就提升一个快乐嘅感觉。呢啲系统之所以演变出嚟，可能就系因为承受咗某一种程度嘅风险，同埋具有呢个生存价值。所以咧，我哋人类系厉害噶吓，即系我哋发展出身体内部都有好多唔同嘅机制。 而家啲人咧就拥有能够俾肾上腺素快感进一步提升嘅特定基因嘅。啊，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喺即系都成20年前嘅一项调查发现啦，沉迷追求肾上腺素嘅人咧。咁啊，佢哋咧有機會啊，係藉住咧就希望用一啲藥物嘅快感去得到咧就係愉悅嘅基因嘅，所以咧，我哋要喺基因嗰度着手，先至可以幫到更加多嘅人咧喺呢方面咧就做得更加好啦。咁如果你問我嘅，要得快樂嘅話咧，最直接嘅方法都係呢一句，做下運動啊，或者去閱讀啊，甚至乎咧就同朋友傾偈咧，咁啊亦都係。得到好多唔同嘅快樂嘅，至於腎上腺素咯，通常咧都喺工作嘅時間咧，就會係咁飆飆飆飆飆飆出嚟。譬如我哋有陣時唔舒服啦、發燒啦、發燒唔肯得工嘅，譬如頸椎咳啦，我哋都會用腎上腺素頂住，然後好似冇事咁啦。早晨，早晨，朝早嘅时间嚟到6:45。喂 ，Andy 黎展峰之前喺我哋晨光好友出現過，不面來電。 来电你说再聚喝得猖狂，到见面时紧抱我，陪伴到天光才讲，很感激着我，但然而昨晚是你打错，帮他安慰你难过，然后无端打给了我，或是我幼稚，心伤过一千次，还相信可以跟他再比试，无止境下去，若当我是代替品，还清脆变放肆，或是我幼稚，守好朋友名义，我甘心当个自有半相依，又怎会有别个似我爱得多不知。随后每晚睡觉也不安宁，盼你又来抚劳我，如梦里温馨场景，苦苦等待你在何时，喝醉又再补充，病太魔爱这样重播，唯独怕被你封锁，怕是我幼稚，心伤过一千次，还相信可以跟他再比试，无止境下去，若当我是代替品，还请随便放肆，或是我幼稚，守好朋友名义，我甘心当个自有本相依，又怎会有别个知我诚实得不理智，可充当一晚过场，心酸到具意义，只希望得到你回赠我同情句子，自问太幼稚，心死过一千次，还相信可以跟他再比试，留一通热线就当我是代替品，还请照顾彼此，自愿去幼稚，守好朋友名义，我甘心当个自由共你相依，又怎会有别个似我，全是出于爱意，若打错了后开心过，你讲我知。 早上嘅6:49啊，啱啱呢秒啊6:49啊 ，Andy 黎展峰嘅不眠来电，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嚟到12月第一个星期二啦 ，Catherine， 我知道咧，你啱啱就去完采茶翻嚟，系咪啊？ 冇错啊，我哋咧去咗台湾，咁就喺台中啦，去到玩到落去台南嘅， 系咪每一日都会有唔同嘅体验噶？ 其實每一日咧都幾唔同嘅，咁因為咧我哋個團咧主要咧係大部分我哋嘅學生啦，咁都有啲係可能嚟飲開茶嘅朋友啦，咁仲有一兩個可能係學生楞埋其他朋友嚟咁樣，咁所以咧大部分咧我哋都好中意飲茶或者係平日自己都有沖茶啦，咁所以咧我哋由可能博物館啊，到去到茶山啊製作啊，去到做自己嘅茶碗啊都有咯。 其實都好多人中意飲茶噶啦，茶山嘅體驗團咧有啲乜嘢得著？點解需要呢？ 其实咧喺疫情之前咧，我已经成日同啲学生讲啊，第时咧我哋咧就做个游学团，因为咧当你真系亲眼咧见到个棵茶树啦，见到佢咦原来生长嘅环境系点样嘅时候咧，你对佢嘅感觉咧系会有所改变嘅。 嗯， 系啦，即系我哋去到茶山啦，譬如有一日我哋上山嘅时候咧，咁啲同学咧一开始咧都觉得哇落完雨啲泥又有啲湿漉漉啦， 整污糟啲鞋， 系啊，整污糟啲鞋啦，咁有啲仲要穿白色鞋啦，咁嗰啲茶树同茶树之间咧都近近地嘅，去到你要摄个身入去咧就窄咯，跟住就湿晒啦，条裤全部都系嗰啲露水啦，跟住窄窄下一抬头见到哇好大只蜘蛛啊， 大家都好惊啊，系咪啊呢啲大蜘蛛？ 系啊，但系有个同学即刻都有个反应，就系话虽然其实个环境系冇佢想象中 咁优美，系咪？ 系啦系啦系啦，都优美嘅，其实即系睇你对眼个 attention 就喺边度咧，好多时候咁，但系佢会发觉哇，原来咧摘茶咧都几辛苦噶、哦，即系我哋仲要咧已经系攞个劲细嘅藤篮仔啦，咁每个人都系摘少少嘅啫。咁但系咧真系茶农佢哋请采茶工人翻嚟咧，佢哋咧基本上咧采八个钟嘅一日， 一日八个钟， 真好似我哋翻 office 咁样啦。咁就系咧真系攞住个篮，即系仲要称咧佢哋啊每日要达标要啊摘到几多。咁所以呢一啲嘅感受佢哋都好深刻咯。 采茶八个钟啊嘛，系咪？咁就唔係我哋翻工九至五咁樣噶啦，係咪朝頭早有露水喎？即係六點幾開始， 咁又唔係去到六點幾咁早嘅，即係都係朝頭早咁樣開始啦，都有啲似我哋翻工嗰啲時間。 但係佢哋採完之後仲有下面嘅工作， 好多嘢做㗎。採完之後，即係唔係你估啊？採完之後啦，咁其實我哋就好好啦，因為我哋只不過去體驗。咁摘完嗰細細個藤籃仔咧，我哋就啊飲杯茶，食塊餅，咁就啊我哋去做下瑜伽，之後晏晝咧先再翻嚟。咁但係其實喺個茶場入邊，其實個主人已經幫我哋做咗好多其他嘅工序啦，即係等我哋嚟之後再去做下一個工序嘅。即係我哋始終係體驗性質啦，計劃呢一個活動之前咧，我都有考慮過，究竟我係真係由頭到尾去大家啊，我哋去睇呢個烏龍茶嘅製作啦。 嗯， 咁我驚咧，大家 join 完一次之後咧，下次就唔玩啦，唔同我去啦， 太辛苦啊，係咪？ 太長時間啦，即係你摘完個茶，跟住咧你要翻去萎凋，咁萎凋咧有時會曬啦，有時會喺翻室內，等佢咧開始有個轉化喺度，開始流失啲水分啦，跟住就油臉啦。咁油臉咧都係好有趣嘅過程嚟嘅。咁當然而家有機器幫手啦，咁但我哋去體驗，梗係親手自己去油啦。咁、咧就好似搓湯圓咁樣。 系 啦，咁但系茶葉嚟嘅喎，即系你唔系好 加咗水嘅茶葉， 冇水噶， 即系乾嘅咯喎。 系啊，就咁斋茶葉嘅咋。咁、你谂下，你一路搓，其实啲茶葉系会散噶嘛。咁、变咗你好难，真系将佢搓到成个波咁样咯，即系唔系好似汤圆，你真系会黐埋嚿噶嘛。咁系要搓到咧，嗰啲葉柄膜开始烂咗啦，真系有啲茶汁咧，啲茶汁系会黐晒喺你手掌咧，黐粒粒，好似有啲胶水喺手掌咁样啦。跟住又黄揿揿啦，跟住喺度搓搓搓搓搓，跟住搓嚟搓去咧，同我都話喂搞唔掂喎， 得未啊？ 跟住即係有個學生之後，我哋講感想嘅時候，佢都哇原來係咁長時間嘅喎做茶。跟住佢話我下次飲茶嘅時候，即係我都唔會咁求其，我都會更加珍惜咯。 嗯，即係珍惜每一啖飲到落去嘅嗰個茶湯係咪啊？ 係啊，冇錯啊。有一日我哋就去博物館啦，今日有啲同學佢未上過堂，咁佢未必真係知道成個採茶嘅步驟係啲乜嘢。博物館入邊佢會有好多唔同嘅以前到而家。他们制茶的工具一路改变，可以看到。譬如他一只呢，我们同学很多他们都估不到，一只戒指上面有块刀片的，你觉得我来做什么？ 剁碎一点茶叶。 都接近接近，咁就係咧，就係採茶嘅時候咧，就係戴住一隻有刀片嘅戒指啦。咁佢哋就好似摩打手咁樣噶啦，唔係單手摘噶咯，係雙手兩隻手都戴住刀片嘅戒指啦。跟住就戳戳戳戳戳戳咁樣去夾，好似嗰、那個有出戲啊，教剪手。 飛快咁樣就一齊摘咯。 哦，咁但係呢一啲工具就係當地嗰度嘅人先至用嘅，咁樣係咪？ 都唔係㗎，摘茶嘅好多地方都會有㗎、 嗯。 因為如果唔係咧，你都冇咁快手咯。佢哋如果就咁真係下下都淨係用手，我哋就自己用手啦，我哋唔會用刀片啦，即係體驗嘅過程，又自己烘焙茶啦。咁我哋自己翻嚟咧，就有啲同學開過試嘅，因為我哋烘焙嘅温度咧，每個人都可以揀唔同嘅温度、 嗯。 譬如你中意烘焙度高啲，我哋大概80度啦，有啲低啲就50度啦。咁就翻到嚟就就試咯。 有咩搞笑嘢？ 即係有啲又覺得啊好好飲，有一個同學咧就話我淨係飲到烘焙味，就係焙火，即係好熱氣嘅感覺啊。 嗯， 因為可能佢啱啱焙完翻嚟咧，其實都要退火嘅茶葉。 要攤噶嘛？我記得你講過話。 係啊係啊，即係都得意嘅。即係茶葉咧，如果你焙火咧，我試過嗰陣時飲大紅袍岩茶，因為炭焙啊嘛，即係咧係飲到流鼻血嘅。 哇！ 因為熱氣啊，即係有時中醫嘅嘢你都唔好唔信。 係啊，唔好以為咧烘焙茶好似好健康，但係如果你未退嘅時候飲咧，都係令到我哋嘅身體會唔健康嘅喎。 係啊，即係都係噶。油煉完之後個茶餅就佢哋茶農幫我哋烘乾，咁就會寄翻俾我哋嘅。佢哋話三個月之後呢個茶餅會最好飲，咁所以咧我哋就約埋啲同學仔咧，三個月後咧就一齊去開湯試下呢個茶餅啦。 好 sweet 啊！除咗咧你哋又一齊去採茶啦，又一齊去製茶之外，仲有其他唔同嘅活動嘅喎，係咪？ 係啊，頭先我哋有講到啦，我哋喺個藝術館啦，望住個山咁樣一齊喺室外度做瑜伽啦。咁 我幻想到好正， 好正， 一定好 relax， 真係不得了。咁、那個老師又帶得好好，即係唔同嘅呼吸法啦。佢都話係體驗嘅啫，今日即係，但係即係可能因為有啲同學或者我哋都真係有時候未必個個有做開運動咧，咁變咗拉下筋真係個身都會放鬆咗嘅喎，舒服咗嘅喎。 即係而家有好多咧，咪嗰啲叫做紅酒瑜伽啊、咖啡瑜伽啊，其實茶瑜伽都可以做。 其實係㗎，即係瑜伽啦、茶啦，譬如茶禪一味啦，咁瑜伽你又係其中一個愛你修行嘅方式嚟㗎嘛。 嗯、 即係當然而家我哋香港好多人話啊，瑜伽係一個運動，但係其實最初其實佢唔係純粹一個運動噶嘛，就算喺沖茶都係噶，即係你係可能話哦呢、這個我係嘆茶啊，我哋去食蝦餃燒賣，但係其實茶亦都係可以一個鍛鍊我哋自己內在嘅一個用具咯。 咁我知道你哋都有自己去整茶具添喎，係咪啊？ 冇錯啊，咁我哋去咗一個陶瓷嘅工作坊啦，咁但係咧因為係旅行啦，咁所以咧即係大家都係好飛快咁樣咧就做咗個茶碗出嚟啦，或者有啲人做茶杯，咁就係咧諗住翻去就可以我嚟沖茶飲啦呢一個。 其實我覺得整個體驗、整個過程咧，係除咗俾自己享受放鬆之外咧，我覺得更加了解咗唔同嘅行業去做嗰啲乜嘢嘅時候，無論係採茶又好，製作個茶碗又好，其實係更加了解到背後唔同人嘅辛酸嘅時候。當你翻到嚟香港，你唔好以為買一包茶十幾廿蚊一包茶，求其沖咗佢就算啦，唔係當一個飲料，你而去欣賞背後嘅價值， 係咪？係，我哋仲未講 highlight 啦。其中一個我記感受最深嘅一個環節啦，就係、是、一個竹林茶席。咁你諗下，真係好似喺嗰個十面埋伏啊，定係唔知咩卧虎藏龍啊？咪有好多竹林嘅 森林之間啊！ 係啊，即係一望落去，全部都係竹林，有茶藝師咧擺放咗幾個茶席啦，跟住咧就一泡一泡咁樣飲。即係嗰下咧，即係雖然我自己都去過好多茶室，去過好多無數咁多個茶會，但係嗰下我係有啲感動嘅，即係自己都一直知嘅、嗯。但係當你真係去到嗰、那個 環境， 即係天時地利人和嗰個環境咧，你係發覺哇，原來我係可以將茶呢一樣嘢係提升咗，係一個滿足到心靈啊、 嗯！ 即係嗰下，即係嗰飲嗰杯茶，你係覺得哇好療愈啊！即係嗰下哇充曬電啊！跟住我就講話，我都係要放棄個機票，唔想翻嚟啊！ 所以你翻咗嚟之後咧，好似成個人都精神曬喎、 啊。梗係啦，即係我都有即刻咧嗰下啊，我有個同事一齊去啦。佢話啊，香港邊度可以整個竹林茶席咧？咁佢話假嘅就有。 都可能有嘅，不過可能就係要同唔同嘅機構合作，可能加到你農場入面啊。係 啊，我相信都有嘅。其實雖然好城市化，但係其實咧，只要你肯行出一步咧，都有好多好靚嘅環境。所以咧，聽眾如果聽到有啲好嘅環境咧，快啲 recommend 俾我同 Vicky。 嗯，或者咧係你去行山嘅時候咧，都有好多唔同嘅大自然嘅環境可以俾大家去深呼吸噶嘛。反而就係你願唔願意行山嘅時候，你帶回滾水同埋帶埋一隻杯同埋少少嘅茶葉，去到一個你覺得舒服的位置，其实都可以做一下冲茶的过程， 可以很简单，可以很满足。 时间嚟到早上嘅6:59啊，咁啊转头咧会有晨光第一线留翻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普通话台方面咧会有音乐早点噶，所以我哋转头二台再见。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 朝早起身仲系冇乜精神，可以点啊？ 听晨光第一线啦，我哋会陪住你迎接每一日。 几点有得听啊？ 逢星期一至五，每朝6:00-10:00，香港电台第二台。 使唔使日日听啊？ 如果你听过中意，欢迎你日日都听。 晨光第一线，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早晨，早上7:07的早上，有晨光第一线香港电台第二台的直播室入面有白元浩、小白同各位听众看看这个射击练习通告先。今天由上8点至晚上9点在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各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各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咁都系今日由上八点至到晚上九点，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各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各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啊！ 唔知会唔会落雨咧？ 会，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会， 你点知噶？ 因为我听咗晨光交通天文台。 好啦，晨光第一线嘅晨光交通天文台，咁啊继续都有小白喺度啦 ，Vicky 啦， 系 早晨， 早晨各位。 咁另外晨光交通天文台今日交通组有 N 喺度，早晨啊 N， 早晨啊小白，早晨 Vicky， 早晨，系啦，咁啊早上嘅时间咧，天气都系清凉嘅， 系啊， 干爽嘅。唔知道會唔會令到啲駕駛人士咧就可以更加容易啲小心駕駛呢？ 暫時都冇收到特別嘅報告嘅，先睇呢個隧道情況啦。紅隧九龍入口方面咧，理工大學對出開始車多噶啦。咁其餘隧道情況都大致暢順嘅，獅隧嗰邊就稍有車龍啦，沙田入口嗰邊。咁路面情況方面啊，九龍區渡船街天橋往加士居道近住進發花園一段慢車，龍尾去到果欄。新界區方面啊，屯門公路去九龍方向近住新墟咧開始車多噶啦。咁而驾向位置啦，元朗公路去翻屯门九龙方向，近住兆康都车多，车龙去到福亨村。咁另外提翻大家啲封路嘅措施，油麻地嘅众芳街咧系有水管爆裂嘅，咁去翻渡船街方向，近住庙街嘅快线咧系需要封闭，车辆唔能够由众芳街右转入去庙街嘅。咁仲有咧，油麻地海宏道嘅路陷都系未修复完成， 好耐咯， 系啦。咁就去翻海宏道去翻佐敦道方向，近住文昌街休憩花园部分行车线咧系需要封闭，咁大家经过咧就小心啲啦。 嗯，咁啊都系啲行常车龙啊，咁啊整下路啊咁样嘅，咁啊都冇乜嘢嘅。 系啊，都 OK 啊， 今日路路畅通啊，希望大家 系啊， 系啦，咁啊都特别温馨提示啦，成日都系提啲驾驶者噶啦，今日唔提驾驶者。今日提行人， 好， 千祈咧就要遵守翻呢个交通规则噶吓， 系， 咁啊喺红灯嘅时间，即系红公仔啦，千祈唔好过马路。 咁突然嘅咧，咪见到啲咩啊？ 因为咧，成日都睇新闻咧，又见到即系啲人去到横过马路咧，险象环生，有阵时啊仲真系俾架车撞到。咁啊，之前就睇咗一个咧。就有个妈妈带住个妹妹过马路嗰个咧，咁原本就有一架轻型客货车就已经收制噶啦，避噶啦，点解佢仲继续行？咁于是乎咧，有架车就因为个轻型客货车就阻碍咗视线啦，咁佢合法过嘅，咁但系个妈妈就带住个妹妹咧，咁咪又继续行，结果又撞到咁，睇好多呢啲咧。 即係行人貪心急啊，係啊，貪方便，跟住就可能唔理交通燈嘅指示就衝咗上去。 其實第一就 危險， 就為咗自己嘅生命啦。 係啊， 你就拖住自己個 小朋友， 小朋友啦，或者總之拖住個小朋友啦。咁你咁過馬路嘅話咧，第一危險，咁你為咗生命着想唔好咁做啦。第二 咁你都为自己荷包着想啊， 因为要罚款， 其实要罚款噶，系啊，同埋 你整亲又要睇医生， 都系系啊，同埋都系捉得严噶吓，即系我话俾大家听啊，咁、如果你即系好简单啫，继续有咁多呢一类型咁样嘅消息出嚟，或者新闻报道出嚟，就话啲人真系乱咁过马路嘅。咁警方咪繼續嚴厲打擊呢個嚴即係胡亂咁橫過馬路咯，其實就係咁簡單，係咪？咁我哋呢一樣即係我哋都話俾人聽，我哋可以自律嘅，我哋唔需要去到咧就係要有人捉我哋先至會，哎呀弊家伙啦，唔好咁樣，係啦，我哋見到紅光即係就算條馬路好短嘅。 都要 等公仔都是等， 系啊， 系啊，有啲 因为你有时唔知道自己几时失魂，即系可能你挂住揿电话， 冇错冇错， 你以为自己啊好醒啊，可以顾到身边所有嘢，点知情其实就唔系。 你呢个都讲得好啱，因为咧，你可能啲听众会即系抱住侥幸嘅心态，就谂住就话啊，我自己都系平时都会睇过先过噶啦，我唔理佢咩灯，但我睇过先过嘅。当你形成咗个习惯。见到马路你都过嘅时候咧，意外就容易出嚟啦。 系啊， 但系又当你习惯见到红公仔，你嘅意识红色就停嘅话咧，咁系安全咯。 嗯， 咁简单。 我之前记得睇咗单新闻咧，好似话系咪会装一啲红色嘅灯？你有冇听过？ 系、啊， 即系提示啲人、 啊。 因为我哋成日揿电话。 哦，有啊有啊，装咗啦，卡德九龙塘有。 系啊，系咩？我仲未见过。 搞错啊！ 九龙塘边个位有啊？ 九龙塘喺窝打老道噶，系 即系落翻落去 近国际学校嗰边嘅。 哦，系唯一一度，即系呢一区有嘅。 呢区系好似系嗰个位， 未去过。 铜锣湾都有啦。 铜锣湾边个位啊？ 铜锣湾边个位？铜锣湾唔记得咗个位。 我仲未见过呢个真身，我想睇下。 喂，你系交通组，应该你话翻俾我听边个位噶？ 即系我应该亲身实地去考察下。 考我？ 即系我谂嗱，咁如果我真系喺嗰个。那個叫咩？ 斑馬線 嘅等候區，跟住喺度用緊電話啦，跟住但係上面有啲紅色嘅燈照落嚟，係咩、感覺嘅咧？ 叫你 stop 啦，係啊， 應該係真係幾有嗰個意識嘅， 有梗係有啦，係啊。系啊，其实红色嘅啱嘅，咁啊绿色大家 谂住，会唔会有绿色嘅灯咧？ 绿色冇绿色嘅灯嘅， 即系纯粹红色嗰下。 绿色就好两极啦，一系就觉得真系行得，如果唔系你望住个电话突然间绿色嘅，一系你加埋罗兰姐个样喺度啦，如果唔系啲人都会行嘅。 农历嗰啲 时分嗰啲位啊，讲笑啫呢、這个。好啦，咁啊交通方面其实同我哋想同倾下啲咩咧？ 哦，我咧见到咧，原来政府计划喺尖东海滨啊，将打造呢、這个。体育的星光大道， 体育星光大道， 还有咧湾仔海滨就打造动漫公园， 动漫公园 系啊，即平时咧， 佢系暑假限定定系点啊？ 唔系，冇咁快，我谂佢系一条长廊，跟住咧佢就系一个动漫嘅主题， 哦正 喎，不过唔系日本动漫啦， 唔 系 啊，日本我嗰度系讲，譬如老夫子咁样， 系啦，即系香港嘅动漫，即系摆啲， 我要同大番薯影相，因为我高过佢， 啲麦兜会有系咪啊？ 系啊， 有豬豬， 系啊，你靚仔過麥兜， 系啦、啊。其實有一個咧，我都幾期待，即系都唔係成日見到隻牛仔。咁你哋都未必知嘅，聽眾佢哋點應該會清楚啦。牛仔一個小朋友同一個爸爸，爸爸好似光頭，唔知定係得三條毛啊，得光頭嘅三條毛嗰個大番薯。咁牛仔同爸爸都有好多唔同嘅互動，都係啲得意嘅小故事，花生漫畫咁樣嘅。咁都係香港土產啦、啊。 誒幾時㗎？ 好咯，我细个睇嘅，我细个睇，我睇牛仔大， 我应该未出世， 我都未出世。 得啦，得啦，继续讲啊你。 跟住咧呢、這个动漫嘅公园咧，就计划喺2024年咧就可能开始噶啦。咁就2024年至到2026年啦，咁就总共两年嘅展览期嘅。系啦， 哦，期间限定嘅，不过期间限定长少少。 期间限定嘅，冇错。睇下到时可唔可以有机会大家一齐去打下卡。 要啦， 系啊， 要啦。 同埋佢应该有啲长凳啊，即系方便你坐下，可以打下卡。 其实而家海边咧都有好多靓嘅长凳， 即系可能观塘海滨， 观塘海滨个个海滨都有、啊。 我通常去观塘海滨。 你應該去多啲地方嘛？ 茶果靚嗰啲， 譬如喺灣仔嗰邊啦，灣仔碼頭嗰度其實都係好靚，去到 有望過下啲相啊，係啊，即係有好多唔同嘅燈飾啊，同埋有啲建築咁樣噶嘛。 係啊，係啊，咁如果你就夜晚佢又打埋燈俾你咁，所以我 又打卡啦。 係啊，其實日頭同夜晚都係打卡嘅，因為冇啊，你黐住個圍港咧。 点影都靓， 系点影都靓，即系世界级嘅海港就系有呢啲劲嘅地方喺度咯。所以我觉得咧系大家啱嘅。咁如果佢变咗有唔同嘅主题嘅，一个系运动， 嗯，一 个系动 漫， 系啦，咁就可以咧令到我哋可以欣赏得到更加多咧呢啲嘅风光啊，或者将香港 欣赏下香港嘅特色咯，唔同方面嘅特色。 系啦，冇错。咁啊，见到香港即系如果真系自己土产嘅。漫画人物系列咧，同呢个维港一齐影相，而你可以同佢合照嘅， 非常之 好，我突然间觉得都几舒服， 同埋好有意义嘅成件事。 啲外国人嚟到嘅时候又会问啊，好似欧仔咁样， 欧仔， 我断估佢英文唔系叫 cowboy， 可能真系叫 cowboy， 欧仔， 欧仔，好啦，同你跟住咁多先，唔该晒。咁啊，电话方面咧，咁啊打咗俾阿 Vicky 啦 ，Vicky 出边点啊？ 哇，今日天气呢好清凉好清爽啊，好舒服啊， 是 啊，同埋有少少微风啦，又唔係话真係好大风嘅，有微风啦，咁太阳呢都出緊嚟㗎啦，相信今日呢嘅天气都唔错嘅，咁但係呢就真係啦，因为比较干爽啊，咁所以大家呢就可能皮肤呢就会有啲干燥啦，干燥就记得要搽 cream 啦。 咁大家留意住啦，呢个温馨提示，皮肤干燥要搽 cream。 是啊，冇错啦，其实呢天文台呢都有讲过啦，今年嘅天气啊，即係今年嘅圣诞节究竟有几冻呢，会有几多日呢，上年呢就话係会有13日咁样啦。咁但係呢原来今年呢可能嘅天气呢都因为之前有讲过啦，就係因为受到其他嘅气温影响啊，天气影响啊，可能呢就係得返呢9至17日。系啦，咁咧就系比较冻、比较凉嘅啫。咁、但系其实咧，呢啲咁样嘅极端天气咧，其实我哋嘅香港大学啦、中文大学啦，同埋科大咧都合作咗咧，进行咗一个极端天气同埋咧建筑环境嘅研究，即系佢哋一齐合力咧去了解一下啊，究竟去到推算2040年至到2049年，究竟香港嘅天气又会系点样呢、其实咧真系17年后啦，如果我哋要计2040年嘅话，17年后咧，其实真系。会怎样呢，其实过往十年呢本港的熱夜日数大概就平均十年呢就会有32日的。他们的推算呢去到2040年呢可能就会增加五成、即大概48日、即可能会更加熱 double 了更加熱。而在这个降雨量呢可能呢就是会相比起 今年呢我们都有一个叫黑雨的纪录是不是、其实呢可能呢到咧嗰陣時咧，嗰、那個極端嘅降雨最高一小時咧，係可以達到去230毫米咁多 啦。 今 年嘅 去啊去啊，其實今年嘅黑雨記錄咧，其實就係158.1毫米嘅。咁、你諗下咧，就係、如果推算17年後一小時一小時嘅雨量去到230毫米咧，其實都誇張。 游水浸噶啦，到時駕駛人士又驚啊，啲車都浸曬咁樣，都唔知點算。 系啦，嗱，而家有呢啲推算，17年后就大家17年后先知啦。但系其实有呢啲推算有啲乜嘢系好呢，就系、希望大家咧多啲关注我哋嘅环境啦，即系唔好温室气体排放唔好咁劲啦。如果可以嘅话，就尽量唔好揸车啦，搭多啲公共交通工具啦。希望令到我哋17年后，我哋唔好俾佢推算得尽， 系， 即系唔好推算得尽， 系。 我哋应该咧可能系反而系减少嘅，比而家咁就更加好啦。 系，我哋要踩佢台。踩个企喺大学台，我哋要令到佢唔准。 但系咧，佢系有帮助嘅，即系希望大家有个提高个环境，呢个嘅温室气体排放嘅意识啊，即系对于我哋呢啲极端天气咧都有个意识。系啦，咁希望我哋即系17年后，我哋一齐，即系回顾翻今年，我哋曾经见过呢一个报告，但系我哋叻啦，我哋香港人，我哋可以咧，唔使去到咁高嘅，咁就最好啦。 我哋都希望佢唔准啦，因为呢个报告如果真系减轻咗嘅话，咁无论系边个嚟讲，只要生存喺地球嘅，都觉得系一件好事嚟嘅。好，同我哋睇下天气咯，好唔好啊？ 好啊，系啊，等一等下。 哦， 今日嘅 好，你讲 天气预测咧，就系大致多云啊，局部地区咧就系能见度会比较细和，而日间嘅部分时间咧系有阳光以及干燥，所以记得搽 cream。最高嘅气温咧大概系25度，会吹微风嘅。咁而而家嘅天气咧，而家嘅气温咧就系20度，相对湿度82%噶。 好，唔该晒啊吓。咁啊，展望方面咧，咁啊，明日北风啊逐渐增强噶。星期四天晴干燥，早上咧亦都系稍凉嘅。市区最低嘅气温啊大概18度啦。咁啊，新界会再低多几度噶。嗱，本周后期云量亦都会逐渐增多嘅。咁啊，天气方面咧都可能即系譬如干燥啦，或者可能喺温度上面啊会有少少差异啦。嚟紧呢几日，而家20度嘅气温相对湿度79%啊。 CIBS 人人广播， 欢迎收。 收听两小无猜。 你爸爸是印度人，那你公公婆婆觉得怎样？ 很自然地就会有个 stereotype， 觉得死了印度人会不会很大男人，会不会对我的女儿好啊，但是识了几年之后都觉得 OK 的，都好谈得埋，那都给他嫁给我爹地咯。 CIBS 节目两小无猜，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晨光大学， 好啦，朝早7点21分嘅早上，咁啊喺电话旁边咧，晨光大学入边亦都邀请到香港汽车工业学会会长李业培 Ringo 喺度嘅，早晨 Ringo， 早晨， 早晨，早晨 Ricky， 早晨， 早晨小白， 系12月啊，咩月啊？咁啊，圣诞月吓，放假月，咁啊，相信咧好多朋友咧都中意咧就系去外国旅行啦。啊，外国旅行咧而家都多咗好多嘅玩法，就系啲地方特别咧系设计俾啲游客咧。去到方便自駕遊嘅，咁啊，不如等下 Ringo 即係喺12月份嘅時間啦。咁啊，既然放假月啦，同我哋講下喺唔同地方嘅自駕遊有啲咩地方要注意，好嘛 ，Ringo？ 好啊， 係咁先，係哦。咁我哋今日講邊度先好啊？ 我諗講我哋香港人揸車又比較好一啲，又同我哋環境差唔多，揸車嘅習慣又差唔多嘅、哦，不如講日本啦。 揸車習慣都差唔多㗎，何解咧 ，Ringo？ 嗱，我哋香港咧就係、是、右睇車，左上右落，最接近我哋喺邊度？ 是喎、哦，日本喎、哦， 就係、是、日本啦、 哦。 日本係右睇，你租嘅車都係右睇。係 啊，係啊，係啊，係啊，係啊。 佢都係靠左行車。 嚇 啊嗱，咁呢度連帶講一講咧。嚇、啊，雖然我哋香港咧亦都有港車北上啊。咁、但係港車北上咧，我哋都係右睇車，不過上到去咧就係、是、調轉嘅，右上左落。 係、啊。 不過日本好啦。 係。 日本咧就同我哋香港差不多啦。 係。啊 咁所以今日咧，我諗即係同大家分享一下日本嗰個自駕遊嗰、那個第一即係容易一啲咧、第二咁我諗大家都明白啦，日本比較近啦，同香港係嘛啊，咁如果自駕遊咧，佢嘅地方啊各樣嘢都 OK 嘅。我諗今日同大家分享一下呢樣嘢先。 好好喎、啊，即係你講啲地方咧，如果係偏遠少少，譬如或者遠距離市中心啊，距離東京啊，即係譬如沖繩或者北海道咁。呢啲地方咧，如果自駕遊嘅話咧，其實真係非常之好。我最怕就係喺正東京大阪市中心嗰啲自駕遊啫。其實香港又唔係一日塞車， 都係多車。 不過咧，不過同大家分享一下喎，好多人去日本自駕遊都覺得啊，我梗係要去好遠啊，北海道啊，或者啲嗱，沖繩係 OK 嘅。沖繩咧，因為都係地方好細嚇，咁咧同埋嗰個地方啊，同埋嗰啲道路都環境好好嘅。咁不過咧，如果自駕遊你一開始未熟悉，你去北海道咧、北海道因為有雪啊，咁同埋好似而家呢啲時間咧，大家要小心嚇。咁、我反為咧就調轉啦，即係如果你自駕遊，譬如平日啊，或者逛嘢咧，或者唔係即過去日本唔係淨係揸車咧，咁、我覺得有其他地方都 OK 嘅，譬如正話講嘅沖繩啦，包括嗱大阪你唔好行市中心，咁可以行一啲佢哋叫做郊區，咁甚至名古屋啊等等咧，呢啲自駕遊係唔錯嘅。嗱、不過我首先同大家分享一下咧，自駕遊我哋需要啲咩準備？ 哦，係喎，係喎，請講。 一般嚟計咧，即係話。而家即係大家都明白咧，網上做咗好多嘢嘅，咁所以我哋過去日本自駕遊嘅時間咧，大家一定咧就最好咧嗱，香港嘅首先要做咩啊？一定要攞咗個 國際車牌 駕駛，冇錯啦，阿喬就知啦嚇，一定要攞噶，你冇攞個國際車牌咧，就算你有幾多錢，我幾熟揸車過到去又冇人租車俾你嘅。咁所以第一一定要攞咗個國際車牌。咁第二嘅話咧，就話喺網上高咧，你就要選擇你去嘅地點咧。譬如好似我啱啱去完兩個月前我去大阪啫。咁咧，我就要喺大阪機場落咗車之後。唔好話最近即係我比較心儀嘅一啲租車公司，因為好多嘅好多租車公司。咁同埋咧，你就要喺網上高要睇下自己選擇你嘅車型車款。你究竟選擇你啲乜嘢嘅即係嗰個車嘅車型咧？譬如好似通常我嚇六個人咁樣， 咁你冇選擇一架細嘅車㗎，細嘅車裝唔到你，咁你必須要咩呀？选择一架七人车或者八人车， 系喎， 司机。 阿 Ringo， 就算我五个人咧，其实可能都要选择一架系咪七人车咧？因为仲有行李。 嗱，所以咧，你嘅行程如果自驾游咧，你就必须要 plan 得好好。 嗯。 例如而家嚟计咧，我哋要选择嘅车型车款咧，甚至咧就系话你去到嗰个行程系咪每日都要需要自驾游？ 嗯。 定系哦，原来有几个景点，或者咧我哋啲行李可以咧。摆喺个酒店，由酒店咧，而家有啲好好嘅 service 喎，就算个行李都有寄运嘅喎。 哦， 系啊，咁变咗你即系话喺车上高自驾游嘅行李咧，你可以减少嘅。 系， 咁嗱呢一啲 good planning 咧，你就一定要做好先。 嗯， 好啦，咁嗱当然啦，去到嘅时间咧，你要喺网上高已经安排晒所有嘢，同埋甚至咧。有機會咧，你喺網上高要俾啲錢先嘅，因為一般咧，如果你租車咧，一般就係要預，就係要預備啊。因為點解啊？佢驚你去到hold 咗架車，但係你唔去咧， 係啊， 咁就變咗咧，租車公司就損失。 係好似餐廳咁 嘅 陰公。 係啊，好啦，嗱，今日咧我諗分享唔到太多，不過我一定要講咧，就話當我哋去到租車嘅時間，有啲咩我哋要留意。 好啊，好啊， 好啦，嗱。租车嘅话咧，当然啦，即系话你喺网上高已经预约咗好多嘢噶。 嗯。 咁当我哋去到租车，你就要攞出你嘅文件，即系话你系喺网上租车嘅一啲合约啊。 嗯。 甚至咧就系话嗰个付款单啊等等，包括你嘅驾照啊。 系。 咁咧，你去到就俾职员睇。咁职员睇完晒咧，要你签翻一啲文件上高嘅嘢。 嗯。 咁例如咧，即系话。验疏你唔会再加啊，加保险啊，咁得嗱，大家都要明白，我哋去自驾游都希望玩得开心， 咁梗系啦。 所以保险方面咧，我哋咧就应该尽量买一个叫全保。 嗯， 全保嘅意思嘅话咧，如果架车有咩任何嘢，除咗系嘅即系第三者嘅保险之外咧，包括架车上高，如果我哋真系有撞花、揩花咧，佢都有保险嘅。 系， 咁呢一个咧。我覺得雖然多咗些少錢啊，但係咧就我哋無後顧之憂。咁去到呢、這個租車公司咧，職員整好曬所有文件咧，佢會帶你去睇車。睇車嘅時間咧，你一定要同佢一齊。因為點解咧？佢會好細節咧，邊度個碌花咗，邊度個泵把花咗，你自己都要影相。因為點解？翻嚟嘅時間就唔係嗰個職員嘅，係第二個職員，佢就驗得好清楚之後咧。哦，呢度花咗喎，咁你如果张相系冇咧， 系 住啦，咁佢要扣你钱。 哎呀，咁啊真系要留意啊，因为本身都鸡同鸭讲噶啦，仲要口同鼻拗、哦。 冇错，冇错吓。嗱，咁我谂即系呢一个就系话自驾游嘅虽然系未出去之前，所以所有呢啲文件咧，自己咧就要留意。 知道。 好啦，咁我谂时间咧，咁今日最后咧。讲一讲咧就是、租车，好啦，我哋要出车，出车嘅时间咧，你一定咧要熟悉佢嗰、那个车上高咧，你租嘅时候你要拣一个有 GPS， 最好咧就有中文啦，冇嘅话、 哦、 你一定有英文， 英文啱系 系啦，咁嗱如果我哋去边度都好咧，因为我哋唔熟习嘅，咁所以你一定咧就要靠咧就系话嗰个导航 GPS 咧带你去，有两样嘢你今日一定要记住嘅， 系 第一。就叫封曲，封曲咧就系话你嘅电话 number， 系， 你只要输入你去嘅地方嘅电话 number 咧，佢就会GPS 会带你去。 哦，系。 不过我自己觉得咧，另外一样嘢好重要咧，就叫 map 曲 ，map 曲咧就系话地图嘅坐标。 明白。好，咁啊，阿 Ringo， 我哋今日时间真系差唔多，我哋下个星期讲啦。嗱，今日租个车啦，出车之后有啲咩注意啦？唔该晒 Ringo， 好，拜拜。 OK， 好，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北京集体会见欧盟和各成员国驻华使节。王毅说，今年是中欧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20周年，双方即将举行中欧领导人会晤，为中欧关系指方向、画蓝图、提信心、增动力，双方应该共同努力，确保会晤圆满成功。王毅说，中方视欧洲为多极化进程中的重要一极，支持欧洲一体化，支持欧洲战略自主，中方对欧政策保持稳定性，不会因为一时一事改变。他又强调，中欧选择对话合作，阵营对抗就不会形成，中欧选择和平稳定，新的冷战就打不起来，中欧选择开放共赢，全球发展繁荣就有希望。以色列军方扩大在加沙的地面行动，并且在夜晚继续对南部城市汉尤尼斯展开猛烈空袭。汉尤尼斯市区升起浓烟，并且传出剧烈爆炸声。巴勒斯坦传媒报道，以军夜晚亦都对加沙中部代尔拜拉克地区进行轰炸。以军下午亦都对加沙城两间学校发动空袭，造成至少50人死亡。遇袭的学校内据报收容了大量逃避战火的居民。以色列国防部长加兰特预计，军事行动将会以当前强度持续至少两个月。他又说，以军不会离开加沙北部，直到摧毁所有哈马斯基础设施。而以军已经开始在加沙南部的行动，警告南部的哈马斯恐怖分子，命运将会同北部的恐怖分子相同，甚至更差。重申以军行动将会继续，直到胜利和实现所有目标。南韩国防部宣布，南韩自主研发的固体燃料火箭昨日在济州岛附近海域一艘驳船上成功进行第三次试射，并且将一颗商业卫星送入太空。韩联社报道，这一次发射升空的卫星是韩华集团下属韩华系统自主研发的小型合成孔径雷达卫星，重量大约是100公斤。卫星在进入轨道之后已经同地面站通讯，执行对地观测任务。南韩国防部说，同之前的试射不同，今次试射首次搭载实体卫星，成功验证固体燃料火箭的大部分核心技术。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能见度较低，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5度，吹微风。展望听日北风逐渐增强，星期四天晴干燥，朝早稍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8度，新界再低几度。本周后期云量逐渐增多。现在气温是20度，相对湿度 79%。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有阿 N 先同你睇翻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近住管道入口范围较为车多，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湾位系车多。东隧去港岛嘅龙尾到尤丽村，狮隧往九龙方向龙尾去到博康村，大老山隧道往九龙方向龙尾去到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去翻观塘方向龙尾到欣怡花园。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往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去到果栏。旧清水湾道去翻坪石方向近住德望学校系车多，龙尾去到飞鹅山道。而加士居道天桥往大角咀方向，龙尾去到康庄道桥底。青葵公路去翻九龙方向近住祖尧村对出咧开始车多噶啦。新界区大埔公路往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车多，龙尾去到沙田污水处理厂。而屯门公路往九龙方向近住新墟车多，车龙去到元朗公路近泥围。清水湾道往西贡方向近银线湾道回旋处车多，车龙系接近坑口永隆路。吐露港公路左转大老山公路咧都车多噶，车龙接近科学园。较后位置吐露港公路去翻九龙方向，近住圆洲仔一段咧都稍为车多。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爱国爱港，有才能、有志服务社区嘅人，可以令社区变得更美好、更完善。十二月十号系区议会一般选举，仲有五日啫，大家记得带埋身份证嚟投票，选出你心目中嘅人选，一齐建造一个更和谐、更美好嘅社区。一二一零区选齐投票，共建美好社区。我一定会去投票。 二台话你知， 师傅，你车尾啲闪灯咁残眼，闪死人啊！ 都系为咗安全啫。 安全？ 系啊，货车尾板一定要安装蜂鸣器、闪灯等等嘅视听信号装置，提醒工人操作尾板嘅时候咧，要小心。唔好夹伤啊！ 尾板啫，喐到咪得咯，唔使搞咁多嘢。 安全装置多多都唔怕，我哋仲要咧安装脚部防护装置同埋有效嘅触觉式装置。当感应到任何人进入尾板闭合嘅危险区域，就即时停止尾板运作，防止意外发生啊！再加埋上锁装置。防止货车尾板意外打开就更加稳阵啦。 原来一部安全嘅货车要装咁多嘢㗎。但係你车厢仲闪过车尾喎。 边有啊？ 有啊，你架车入面啊贴晒你同老婆啲相，闪死人咩？ 哦，都系为咗安全啫。Happy wife, safe life 嘛。 以上资讯由职业安全健康局提供。 声音演绎李志刚、罗莉。台话你知， 扫黑除恶， 星邪交量， 港台电视三十一， 国剧夜场， 狂飙， 故事围绕京海市一系列刑事案件发生，深入大胆探讨官商勾结、权钱交易、黑势力与保护伞狼狈为奸等敏感话题，不含糊、不躲避，将黑幕层层揭开，反映出当时真实存在过嘅社会问题。 国剧夜场，狂飙，今晚午夜十二点。港台电视三十一， 讲讲下就到廿四节气中嘅大雪啦。冬季养生而去寒就温，防寒系必要嘅。 冬季时节常因寒冷而紧闭窗户，令到室内空气唔流通，影响健康。应该注意常开门窗，保持空气流通。 既然要打开门窗，咁你记得喺屋企要着翻多件衫啦。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力推动家信守一生。 晨光第一线，阿欧， 早晨早晨，七点三十九分，头先咧听到 Trailer 讲咧大雪，喂 Vicky， 不如睇睇个天气先好嘛？ 梗系好啦，今日嘅天气预测咧系大致多云，局部地区能见度较低，大家要小心啲吓。日间部分时间咧都有阳光同埋干燥嘅，最高嘅气温去到25度，吹微风。而展望咧，听日北风增强，星期四咧会天晴干燥，而朝头早咧都会系稍凉嘅。市区最低嘅气温咧去到18度，而新界再低 幾度嘅嚇，再低幾度。而本週後期咧就會雲量逐漸增多啦。而而家嘅氣温係20度，相對濕度79%。 係，今日咧可以同小白同埋 Vicky 咧講下天氣凍啊，打邊爐都係好事啦。 打邊爐正喎。 係啦，咁啊除咗喺屋企打，好多時候都會出去打火鍋啦。今日咧有啲火鍋鋪就即係全國嗰啲店咧，又話可以美甲啊嗰啲啦。 哦， 即係嗱，我想問 一下，哦，你想講佢新嘅 service 啊？ 係啊，我想講啊，因為琴日咧，其實我就翻咗內地去做嘢嘅，即係做嘢之餘，我配咗副眼鏡咁樣啦。咁與此同時咧，亦都去咗呢個鋪頭嗰度去觀摩一下咧，因為咧今日咧呢一間嘅全國嘅邊爐店啦，咁樣。咁個入職要求咧就係要識跳呢一隻舞啊！ 哦， 嗰只舞咧就係叫科目三啦。咁啊揾翻咧，嗱，可能你未聽過科目三，俾少少大家聽下。 嗯， 等等，就係咁啦，即係好傳統嗰啲有節拍嘅電子音樂咁樣啦。 嗯， 咁咧呢一隻歌咧喺內地咧爆紅嘅。咁啊科目三點解咧？咁啊就係有幾個原因嘅。有一个原因咧，就系话讲咧湖北人啊，湖北人咧一生出嚟咧有三个考试，第一个好似系食辣啦，第二个系要抵得冷啦，即系天气冻啦，第三个唔记得咗系咩啊？咁啊，好似系咁样啊。咁但系个歌词未必系咁嘅。另一个说法咧，另一个说法，你知内地咧，即系通常一件事发生咧有几多说法？第二个说法咧就系有啲网红咧，因为跳呢只歌红咗咧，跟住咧。就话啊，如果你识跳呢只歌咧，你考试咧，即系因为科目啊嘛，科目方面咧就一定 pass 啦咁样。咁啊，唔知点解又传咗入去呢间叫边炉铺嗰度啦。喂，依家咧基本上咧，只要啊你系顾客咧，你入到去啦，同啲叫做边炉铺嗰啲员工讲话请问可唔可以跳科目三？跟住啲店员就要跳噶咯。 哦， 一开始梗系好正啦，有得睇跳舞， 系啊， 有打埋边， 系啊， 系咪先？嗱，因为之前咧呢间边炉铺你冇记错，我记得小白都有去过同屋企人。咁咧佢咪攞住个面条都会揈揈揈咁样表演俾你睇。 我睇好多片咧，好笑就系佢哋有嗰啲失手嗰啲片俾人执埋一齐，嗰个面条揈下揈下揈咗落嗰啲食客饭，劈一声。 算啦，人有错手， 咁啊人有错手系啦，嗰个系好好笑同好睇嘅。 你上次同屋企人去呢一间嘅边炉铺嗰度打边炉嘅时候咧，你系得到咩 service？ 我上次咧其实就因为有屋企人生日啦，咁于是乎咧就谂住啊好啦，咁一齐去个特别啲嘅地方，于是乎就试一试咁样， 试下佢啦。 咁试嘅时间咧，由于我哋都人多啊，即系我哋几兄弟姊妹咧，即系我两个家姐同我啦，大家嘅屋企咧都一齐上去， 即系可能有讲十个人啦， 系啊，有啊。咁我哋上到嘅时间咧，咁佢就book 咗间 ready 咗间房俾我哋。咁我哋嗰陣時都覺得咦都唔錯喎，因為 等嘅時候有冇收夾啊？即係啲女士們又收下夾啊，整下 嗱，我哋 整下路， 我就聽翻熟人講咧，我哋嗰個策略咧就盡量都係唔等嘅，因為等全民話真係要等好耐嘛，所以佢先衍生出咁多呢類型嘅服務嘛。 係啊係啊。 咁嗰陣時令我最記得嘅咧，就係因為我哋本身係預先 book 咗，所以就唔使等。就直接入去啦。咁但係入面呢，我想讲嘅就係佢哋嗰个，你剛才咪讲个揈面条嗰个嘅。佢话呢，因为嗰陣时我哋个经历就係，如果佢喺出面普通咁嘅揈面条，即係喺个走廊嗰度揈嘅话呢，咁就係当係一个普通嘅一个示范啦，咁样揈面条啦。但如果你入到房嘅時候，由於咧我哋一自己一個 area， 咁所以嗰個店員就話咧，可以叫我哋嘅小朋友一齊去到揈，而佢係教我仔仔啦，同埋教我家姐嗰啲仔仔啊， 一齊揈下 。咁我覺得咧，其實呢個都係。是那个气氛的问题。 咁你真的有揈嘅啲小朋友。 真係 有揈下揈下，跟住又摆返落去霎下。 係 呀，冇揈过你块面度。 冇。 同埋专业嘅其实人哋真係。 係呀，我话佢仔仔 呀。仔仔都冇。同埋呢揈完之后呢，咁其实佢哋啲店员都讲啦，出面呢喺个走廊嘅位置出面人多呢，我哋都唔会嘅。即係唔会推荐咁样玩嘅。不过你哋自己有一间房间有足够嘅空间。咁就可以俾你哋再用多啲唔同嘅方式去到玩乐咁样。咁我觉得 OK， 因为小朋友呢平时有阵时唔肯食面啊，但系嗰个面系佢自己拉嘅话咧， 咁又必须食啦， 咁佢就 有归属感啊， 系啦，呢个我嘅，跟住有阵时又夹俾阿姑姐啊，又夹俾爸爸， 即系几得意、几搞笑咁样嘅 gimmick。 所以我觉得咧，即系嗱呢样嘢系真噶吓，所有嘅食客咧 除了食物的味道重要之外呢，個氣氛都係好重要。如果香港多啲食肆用唔同嘅氣氛啦，即係唔係話一定要跟佢，咁大家諗多啲唔同嘅方法，令到個食嘢嗰個氣氛好咧，其實都好重要啊。 小華講咗頭先嗰個泡麵條係其中一個 service 啦，咁啊，我估 Vicky 你都有聽過收夾 係啦，變面喎，你知唔知啊？ 係變面有得睇啦，係變面有得睇啦，收夾啦，或者按摩啦，或者出邊有啲小食俾你一路食住等啦，即係就算你冇去過，你都會知道間鋪頭係點運作啦。咁依家咧就可以要求跳呢个科目三，咁啊原先我头先都话原先，咁啊当然系大放异彩啦，个个都拍晒啲抖音片啊，摆晒上网如何好劲啦。但系咧开始咧问题出现咗啦，当一样嘢咧由 gimmick 咧变成一个惯性同埋一个必须嘅时候咧，啲员工啊叫苦连天啊。咁啲员工咧，因为佢咧除咗喺全国店咧，仲系成个大中华或者海外店嚟，咁有周边地区嘅一啲店员咧就拍片上网啦。 我有见过嗰啲都系片啦， 系啊， 英国分店咧 有啊， 都系一样要跳 嘅，系都要跳嘅。咁但系咧啲员工啊开始有少少微言啦，就话喂，我嚟做边度叫做服务员嘅啫，即系火锅服务员。喂，大佬，我唔系嚟应征 dancer 嘅，你要。我一定識跳呢啲抖音片， 咁我又話我先分兩頭， 識入職咁點啊？ 即係佢唔中意，其實佢唔做 嘅，佢可以唔做啊。所以咧，亦都咧，依家有一個咧離職潮， 係，咁啊弊家伙啦， 就係因為你要我跳舞，大佬。我嚟入你少林寺，谂住少林功夫嘅啫嘛。你突然间同我讲少林功夫， 系 要加唱歌跳舞， 同埋加峨眉剑法， 系啦，你加唱歌跳舞做乜啫？如果我要唱歌跳舞，我就唔学你少林功夫。嗱，呢个纯粹主持人用一个少林足球嘅经典嘅金句去打趣啦。咁啊，所以掀起咗呢一样嘢。咁啊，大家理性讨论啊。其实我有阵时觉得。你入边度铺嗱，有呢啲 gimmick 嘅嘢睇，当然拍拍手掌，好啦。咁但系我自己个人啦，我又未必会因为呢啲睇人跳舞啊，或者变脸啊，或者美甲啊入去嘅。咁你间铺头食咪好食，咁其实 OK， 我成日都讲入去啦。佢你估佢平咩？个边度系咪先？咁因为佢都将啲叫做呢啲服务费用就转嫁咗落去俾消费者嘛。 系啊， 啱唔啱先？咁即系我问下你哋觉得你宁愿食一间正正经经嘅 Vino 定还是喂都唔系嘅，多啲花神好嘅咁样？因为嗱，你而家睇咗两边啊嘛，个事件嘅两边，第一个面向梗系觉得食蟹面向耶，有得睇跳舞正咁样拍片如何？咁但系调翻转头，另一个面向就系你见到啲员工喂大佬。我真系谂住攞碟牛丸俾你食，手切肥牛，我即刻俾咗你，咁我 OK 啦，冇得失客人，笑笑口就算。喂，大佬，你叫我跳舞，有阵时你唔系日日都开心噶嘛，人嚟噶嘛。但你为咗服务，你日日都要开心跳舞。咁其实都惨啦，系咪先？即系你我哋咁做神光底线，我哋就话日日都开心啫。 系啊， 如果有一日我突然唔开心， 是是 可能我都未必笑噶，系咪先？人嚟噶嘛，有情绪噶嘛，即系好似。我哋有阵时同周华山博士，你下下好似即系要焗住笑咧，其实都未必系一件好嘅事嚟噶。咁好啦，你哋两位系点睇咧？ 如果真系要去呢一啲嘅店铺，系有呢啲表演或者其他叫做业嗰啲叫咩娱乐嘢睇啦。如果系嘅话咧，我都未必会同朋友一齐去。但系假设你话 自己去啊？ 唔系，听埋我讲先。 唔系自己去都得噶，佢有只熊仔陪你。 系啊系啊系啊， 佢只熊仔陪你。 我就想带出呢样嘢嘛。 其实我想话，我前排睇嗰啲片咧，因为而家呢一间店铺咧系世界各地都有啊嘛。咁有啲人咧就系可能系去读书咁样啦，就喺异地咁样。 我补充一句啊，虽然佢。全国店，但系法籍好似喺新加坡噶吓，但系因为牵涉上市公司，我费事讲咁多啦，好继续讲。 咁跟住咧，当个食客咧就自己去咗外国读书嘅时候咧，佢想有翻啲屋企嘅感觉，咁咧佢就会去呢一个店铺，咁就会同人讲，我生日，佢就会唱翻，同佢唱翻系佢嘅母语嘅生日歌，咁其实系攞到啲温暖嘅，即系嗰个自己个人嚟嘅。咁呢个题外话啦。咁如果你话我咧，假设真系有呢啲泡面睇啊，其实我就会带屋企人去咯， 系啦，咁长辈开心。 系啦，长辈开心就系气氛咯。 其实你有冇谂过，你长辈其实睇呢啲泡面，佢睇先过你啦。 去咯， 系啊。 有时我应 该都想，应该同朋友去，唔系咩？ 唔系， 朋友玩得癫可以， 系 但系如果假设你如果真系店员嚟到去跳舞咧，反而佢会唔会请翻真系专属嘅 dancer 嘅人去跳咧？ 即系嗱，跳舞一批。 服侍人，即系唔好用服侍啦，服务人嘅一派，你觉得点咧？如果咁样，有冇舒服啲咧？ 如果你问我嘅话， 代入翻服务员嘅角度睇下，食客嘅角度梗系好啦，你多样嘢睇 ，OK， 咁我俾多少少钱咁样咯。 如果服务员嘅角度咧，我觉得其实可以俾佢哋翻 shift 嘅，翻 shift 即系其实喺佢背后嗰、那个、那个管理上边咧，例如呢几个同事，佢哋翻嘅时候，今日咧就安排咗佢哋就专系服侍翻即系服务翻个跳舞啦， 跟咗我个词语真系。要用翻服務， 系啦，嗰、那個就譬如 dance 嗰 part 嘅，咁啊，佢拉麵嗰位朋友咧，佢都幾主力係拉麵嘅，即係呢個套路你就睇得到啦。拉麵嘅最主要負責拉麵，玩呢一個變面嘅，其實佢係分店噶，有啲員工佢考咗變面，你嗰間分店就有嘅。有啲鋪頭冇嗰個人嘅話，咁佢就冇得睇嘅。 即係譬如咁樣講啦，你負責搞氣氛嘅，你就負責翻搞氣氛， 係啦， 或者係翻 shift 嘅，即係例如。佢所有都我當佢全部都係可以跳舞可以傳菜啦。咁有啲咧就譬如一三同二四六咁分咯。咁我今日翻咗跳舞嘅，咁我聽日咪翻翻傳菜間咯。 即係平衡啲，即係唔使下下都跳舞。 係啦，又或者譬如頭先阿歐所講，喂，我今日唔開心，不如我同另外嗰個 staff 調一調啊，我今日淨係傳菜啊，好唔好啊？啊，咁我覺得呢個平衡上面就應該做得好啲嘅。唔使話我今日都苦瓜乾咁嘅樣，你仲要我除咗變面之外，我已經唔想啦。我变一块面嘅啫，就系黑面。 即系有阵时观察呢啲啦，即系叫做社会上发生嘅议题啦，都系几有趣嘅。咁大家即系去饮饮食食嘅时候，都多啲观察啦，亦都对你嘅服务员好啲啦。佢哋都辛苦嘅。 这么一刻被抢走一切希望，沮丧极难起床，你就来赠我一颗糖。又有这么一刻，前路纵使黑暗要独往，但你闪闪发光，让夜行亦变得不怯慌。得我一人上殿堂大馆，免疫没光芒，并没说谎，此际要是不错，其实我讨你光。从来未拥有幸福，真正幸福曾经失意都麻木，但我不生的不满足，被你丧礼后顿成好结果，给你幸福，所以幸福如今的我信十足。You are mine for life， 天国未知多远，共你一笑远足。问你想得其实那一些我能供给得到，你只想每天慢慢地伴我到终老，不再虚无。我未来最紧要任务指导是待你好，二人一段领途，贫亦富差也好，从来未幸福曾经失意都麻木，但我不生的不满足，被你梳理后顿成好结果，给你幸福，所以幸福如今的我信十足。You are mine for life， 总有梦追不到，亦已心足，有你接住我，失了足，创伤总能平复。有我照料你，假使都满足，拥抱紧来回放，仅有一口气，我们仍然是眷属。从来未想过自己可以幸福，余生不再只残局，预计中郁郁的结束， 光第一线 ，Vicky。 成日都话噶啦，有足够嘅睡眠咧，先系令到我哋第二日有精精神神咁样去翻工嘅。咁啊，成日都讲噶啦，一日最少啊，瞓几多个钟啊？ 八个钟， 八个钟啦。 但系我哋都瞓唔到八个钟 啦， 瞓唔到。 小白特别瞓得少啊， 香港人都 六个钟到啊，应该 四五个钟嘅啫，其实 四五个钟系嘛？ 不过你又习惯咗咯。 我唔想习惯嘅，其实个个啲中医师又好，听日嗰啲可能又同我讲，你瞓翻多啲啦咁样。 不过小朋友细个咧，佢哋都会好早夹起。我记得譬如回想自己五六岁嘅时候咧，都成日咧六七点咧天风光又起身咧，跟住又谂住打波踢波啊，又谂住即系去玩啊，早啲要翻学啊，见到同学仔啊， 翻学咧最主要都系翻学养成咗呢个习惯，其实好事嚟嘅。 系啊，细个真系好中意翻学噶。一翻學先同你玩咧， 系啊系啊， 跟住到中三開始咧就唔中意翻學， 因為你開始識得獨處， 系啊， 同埋都享受獨處， 系同埋中意瞓覺咯。我覺得我中意瞓覺太遲啦，我啲早啲中意瞓覺嘅同學仔高啲啊。 系 啊，系、哦，我哋听嗰啲医生讲嘅，瞓多啲啦，高啲噶咁样。 细个咧好中意瞓觉嗰啲难瞓猪咧，全部都高我好多噶。 系噶，真系。细个早瞓啊，同埋唔系瞓多啲。 我咧打校队有几个咧，米八嘅同学仔啦，佢哋细个唔喐噶，即系成只猪咁样。容许我咁样讲一句，跟住咧突然间咧飙高咧，高得好紧要。跟住咧阿 Sir 咧要招揽佢入去咯，好似 VIP 咁嘅看待，即系话喂阿白元浩你真系要入嚟打啦，你咁高唔打篮球真系浪费 咯， 列队欢迎啊， 唔使净系喺出边外围射三分， 我哋啊几努力打都唔得到阿 Sir 嘅 VIP 嘅招揽，唔系呢个纯粹打趣啦。关于睡眠想讲咩啊？ 系啊，冇错，原来最近咧就有一个研究咧，而呢个研究咧系针对住我哋亚洲地区嘅人噶，咁佢咧就系有一个亚洲嘅联盟领导咧系就系超过咗咧就系30几个嘅团队一齐咧，亦都去研究咗32名嘅成年人啦。咁当中咧，呢一个研究咧系足足长达咗咧系14年一个追踪调查嚟嘅。咁呢个研究得出咗啲乜嘢结果咧？佢就话啦，原来我哋亚洲人啊，睡眠最好嘅话咧，其实系7个钟。即系比我哋平时成日都讲话啊，一日咧要瞓8个钟咧，其实系少1个钟都足够嘅。咁其实咧最近又有个研究，這个咧就系嚟自英国嘅。咁佢就话啊，假设咧有阵时我哋真系啊，有阵时你知啦，譬如小白咁样瞓4-5个钟，咁点样第二朝可以充满力量咁样翻工咧？咁因为有阵时 意志 系啦，除咗意志之外啦，原来做一样嘢就可以令到我哋咧，增强翻我哋嘅脑内嘅脑入边嘅脑力啦、记忆力啦，其实系咩咧？令到我哋嘅表现会好啲嘅咧？你哋估下系啲乜嘢？ 即系食咩啊？ 做一样嘢，唔系做一样嘢，系啦，做一样嘢。 深呼吸，吸多啲氧气嘛。 系啱你嗱，都系嘅。咁但系类近嘅嘢，系啦，你估下。 又 打喊路，打喊路，打喊路， 打喊路同吸氧气头先个同一个套路嚟喎。 系偷换咗个概念咧，偷换咗个概念， 咁搞 吸氧气唔得啊！打喊路得嘛？系就系打喊路咯， 你黐 Vicky 啦， 系咪先？即系我 佢啲套路， 我哋理顺到嘅嘢，谂到佢个思维模式啊嘛，即系唔系搞下笑啫？你系咪真系咁样？ 嗱，唔系。 开估啦，开估啦，仲有一分钟 啦。咁咧，其实系啲乜嘢咧？原来就系做运动，咁你做几耐就可以提升到？ 哦，系做20分钟先开始燃烧 burn fat 嗰啲啊？ 冇错啦，其实呢一个研究咧就进行咗一个实验嘅。当我哋瞓觉唔足够嘅时候咧， 研究做完之后。同我哋细细个吸收嘅知识都系一样嘅， 都咁正常嘅，都 系啦。不过咧，细个有阵时吸收嘅知识咧都系错嘅。跟住依家人大咗咧，就要改正翻。譬如微波炉啦，嗰时咪话食微波炉食得多又会辐射， 系 我依家研究发现咧，10年过咗系冇问题， 系啊，系冇问题噶。 所以咧， 依家好多人都仲系 以前 仲系 以前一扭嗰下就觉得哎呀微波啦， 仲要屋企唔可以有添噶， 系咯，即系或者即系食微波炉食得多嗰阵时，啲大人会闹你， 系啊 系啊系啊，咁 所以如果你大家今朝真系唔够瞓嘅话，诶，试下踩下单车，记住20分钟，20分钟就可以令到你精神啲噶啦。 早晨，早晨啊！8:12，星期二嘅早上，晨光第一线啊！呢、這个环节咧，继续请嚟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主席 Kenny 邓星兴啊，帮我哋分析大市啊 ！Kenny， 早晨啊！ 系早晨， 早晨啊！同我哋一齐跟进下12月嘅开局啦吓，咁样、嗯、啊，开局好似都争啲。琴日咧，港股要跌啊，跌184点啦。咁啊，美债息回升啊，道指咧都跌翻啲啊吓。咁啊，今日港股系咪有机会下市，即系落到16200点个位先可以疲极太耐咧？阿 Ken 而家俾你分析下先，唔该。 真系走势方面咧，就比较令人失望啦。其实就美股方面咧，就虽然咧就琴晚都有啲回吐啊，但系就其实之前美股一路都唔差噶噃，但系港股就似乎就即系跟唔到啦。即使咧就系、是、嗰、那个系债息之前较早时咧就都明显有一个即系跌得多嘅，但系港股就似乎真系完全咧就好似受惠唔到，完全咧就系、是、自己走自己跌啦。咁啊，我谂最早都系受到一啲系新经济类股份方面咧，继续都系一个下跌嘅趋势啦。因为自从呢个系美团啊啲业绩公布咗之后咧，你见到其实嗰个走势图咧都真系麻麻地嘅，好似不断咁样破底咧，嗰啲音速咧就系又长又大咁样。咁就令到港股方面咧就都比我想象中系弱嘅，即系我都谂住初初都应该喺第四季上边咧就。转返好啲，有机会上返18000至19000，咁佢係掂一掂过嘅、嗯、但係掂完之后呢就无以为继呢仲要破底，呢个就真係差啦。 係呀，亦都见到个别头先 Candy 都有提啦，美团咁样一路都係试緊个底咁样，咁已经嗰日单日跌咗 12%， 咁嗰日就唔係同 Candy 做节目，不过即係琴日你见美团都跌啦，一路想试翻个80蚊楼下咁样，咁你有时做散户即系都唔系高位有货噶啦，都唔够胆高位有货，但系90多蚊有货就即系散户们就比比皆是啦。咁啊，哇，落到嚟呢位真系走又唔系，止蚀又唔系，真系好惨啊，真系系嘛？ 因为美团咧之前咧都一路都稳守住喺100蚊好耐好耐噶啦嘛，咁、所以就基本上咧就系连100蚊都跌穿埋嘅话咧，咁其实就真系好多人会被绑咗嘅。咁啊，唔单止美团啦，你见到。好即系9988啦，阿里巴巴啦，都系咁咧。就之前我都谂住大概呢个系75蚊度咧，都见到个底位，就应该75蚊到85蚊个 range 里边炒下咁样啦。咁啊，点知连75蚊个 range 底咧都跌穿埋。 系咁啊，嗱，头先 Kenny 讲啲新经济类股份都系阴啲，一边跌啦。琴日一只就暴射啦，亦都系如果散股民有货咧，都几惨嘅。讲紧就系药明生物啦，就系琴日咧就自己公司出嚟咧就睇探翻个。收入前景啊，咁啊，股价咧急跌咗24%啊，咁啊，几份嘅财金报纸咧都系攞佢嚟做标题啦，咁啊，你会睇到哇，睇翻药明生物咧，其实你2021年嘅时候咧，成148蚊嘅，依家咧，琴日咧，昨天咧就33蚊几咁样啦，哇，都跌咗成100几蚊啊，股价吓咁样，咁即系其实都几难搞啊，其实呢一类生物科技股，譬如 CRO 啊、CFO 啊，即系呢一类。技术含量比较高嘅叫做生物科技股，其实究竟系当年我哋 Covid 嘅时候疫情咧，觉得哇好啊，备受追捧，但系一疫情过去了，系咪真系疫情减却咗而令到个收入以至个股价都暴跌咧？你嘅睇法点啊 ？Kenny 交俾你分析，唔该。 咁啊，真係有影響嘅，因為之前咧嗰個係疫情嘅時間啦，嗰啲因為嗱，首先第一咧就係藥明方面咧，主要就係做呢個係CDMO 或 CMO 啦，咁佢就唔係直接生產藥嘅，咁啊主要咧都係幫啲藥廠做呢啲係研究開發啊，即係臨床啊等等嗰啲啦，就服務性為主嘅。咁啊當時因為新冠嘅時間嘅話咧，咁所以就好多嘅同新冠相關項目嘅一啲藥就開發。咁令到佢哋嗰個即係訂單方面就大幅增加啦。咁但係你今次見到佢哋嗰個業績嘅一個係佳拉個會咧都有講嘅，因為嗰個係新冠項目方面咧真係急跌啦，咁所以就影響得到咧，其實佢哋嗰個增長方面咧就不似預期。其實咧佢喺商界行業嚟講算係好嘅，因為咧佢哋都有講咧，其實過往嗰十年咧都係達到呢個行業嘅增長嘅大概三到四倍，即係平均嘅三到四倍。咁而家咧其實你見到咧都係仍然係超出呢個行業嘅增長嘅，係達到呢個行業嘅平均水平兩倍，但係就整體實在嗰、那個行業方面咧，嗰、那個係即係跌嘅幅度比較大，所以即使你係跑贏個行業嘅話咧，都係個增長咧都明顯係一個放慢喺度。咁呢個就新冠嘅問題。第二咧就係嗰個係成個行業啊，即係嗰個生物科技啊、生物藥嗰個融資嗰個放慢咗。咁所以令到咧就係佢哋嗰個新增項目方面咧就明顯減少咗40个嘅。咁呢個都涉及咗3亿美金嘅收入嘅減少嘅。咁另外咧就頭先講就係嗰種生產端嗰度咧，就因為咧就啲監管嘅機構方面批藥嗰陣時咧就慢咗，咁所以令到佢有3个大嘅項目方面咧都係延遲咗，咁呢個咧有1亿美金嘅收入嘅影響嘅。咁另外就係嗰、那個頭先嗰個新冠啦，新冠就亦都影響咗超過1亿美金嘅收入啦，咁所以加加埋埋嘅話咧。就會影響咗 top line 係比較明顯啲嘅。 嗯，都真係好明顯啊！琴日咧就一度急射，係咯，跌到停慢慢，同埋你一度急射超過24%，咁你講緊就好似衍生工具嘅操作，但你明明買嘅一隻 嚟喎，唔好忘記。 係啊，即係藥明生物係大到係分拆其他佢嘅子公司嚟嘅，即係如果你喺股票市場形容佢係媽咪嚟啊嘛，哇！咁嗰啲藥明康德啊、藥明巨樂嗰啲就。即係做，甚或乎再今年都有隻藥明都上市，都真係都同步咁樣跌喎。其實都係咪要一段時間先可以起死回生咧？即係呢一類嘅 咁 CMO 股份， 講真就除咗新冠疫情之外咧，我覺得有一個好大嘅因素都係即係中美嗰、那個博弈之下咧，佢都係受到大嘅影響嘅。因為其實佢最主要頭先講啦，做 CDMO、CMO 咧，佢啲客仔咧都係啲歐美大藥廠嚟嘅。咁如果大家記得嘅話咧，之前其實咧就美國政府都將藥明旗下個公司咧就擺入咗實體嘅監察清單裏面嘅。咁當時都有開始有影響得到咧，佢哋嗰個係在建項目方面咧減少咗。所以今年上半年嘅話咧，其實佢哋在建項目方面咧都減少咗一半嘅。因為我諗啲歐美大藥廠方面咧都會擔心有一個政治嘅問題咧，就未必話好似之前咁咧就咁。即係咁積極地用佢哋嘅 service 嘅，咁呢個都有一個影響喺度嘅。 嗯，咁啊，散户民就好好睇實市況嘅波動啦，亦都見到個別嘅股份都真係風高浪急啊嚇，咁啊多做功課咧，方為常策。今日早上咧非常多謝香港股票分析師會主席 Kenny 鄧青幫我哋分析大市同埋個股啦。Kenny 頭先有提及過股份，自己有冇持有咧？ 都冇嘅。 係主持人都冇嘅。聽日再同 Kenny 傾偈，多謝你，拜拜。拜拜 一阵雨，雨过后再未重遇，我却死心塌地呆站在原处，只有青春有什么可以说？雨季走了，特来薄雪，雪再飘过换寒暑。两脚即使颤动，情绪却锁住一片忠心，这是我的短处。怀胜的比赛 曾直松犬的爱，曾流细水编织典故，方可以跨世代。善良的车站津贴一生替恋人成灾，风雪我都依然观赏未奔车开，被雪花掩盖蒙着两眼看将来，人潮暗涌一生找你，充满绝望和期待，自残式忍耐，一片春花秋叶从没有悔改，当你的风中一石沉大海。太充裕，所有光阴压下我的倒处，埋剩的比赛，像石中犬的爱，曾流细水编织典故，方可以跨世代。善良的车站，尽其一生替恋人成灾，常常有生之年，总渴望上天海，被雪花掩盖。蒙着两眼看将来，人潮暗涌一生找你，充满绝望和期待，自残式忍耐，一片春花秋叶从没有悔改，会有历史记载，令后代动容的爱，耐性的比赛，直到风光不再，原来涉谷供给终点消失，我都会在。素游客地标，让每一位人为我等到窗外，所以我等不来，亦是遗恨应该。长路都乞丐，谁谁劳逸也痴呆，繁荣会死比不起我，这故事更别人无奈。任谁劝于移不开，一千个万年争取一直爱，自明年纪轻都等于会竞赛。 贸发局热线 TDC Hotline。 早晨，早晨，今朝早晨光第一线 TDC Hotline 咧，继续有私分喺度噶。香港贸发局咧就一直致力为企业开拓本地同埋环球市场嘅机遇，而针对香港时装、成衣及纺织业界，就更加锐意要带领香港嘅时装设计师同埋品牌联系国际市场。而当中 ，Fashion Hong Kong 咧就更加系香港贸发局向内地以至国际市场一连串唔同类嘅推广活动，包括举办时装表演、B2B showroom、订货会、数码宣传等等，又针对海外市场于行业展览会设立香港馆，不断为香港的时尚产业发掘新机遇。而今早我们很高兴请来香港贸发局商品贸易及创新副总监李家邦先生 Buffett 就为我们分享最新的动向和成果。早晨 Buffett。 早晨师傅你好。 我知道 RCEP 的市场发展一直都是备受关注的，而 HKTDC 的团队在11月头亦都举办了考察团去韩国首尔，不如都跟大家分享一下。 好啊，今年11月初嘅时候咧，香港贸发局就组织咗一个考察访问团去咗访问韩国嘅首尔，带领咗十几位嘅香港时装啦、成衣啦、纺织业界等等嘅成员咧，同当地嘅设计师啦、官员啦以及时尚产业代表进行交流会面，深入探讨大家依家好认识嘅韩流盛行嘅成功要素，咁发掘韩国服装市场嘅最新嘅机遇。同埋研究一下點樣可以提升香港時尚產業嘅發展潛力咧，咁樣。咁喺呢個活動嘅期間咧，我哋拜訪咗著名嘅東大門時尚城以及新興時尚區域聖水洞，了解當地時裝同埋紡織業嘅供應鏈生態啦，工作室同埋品牌店鋪嘅佈局點樣發揮協同作用。藉住今次考察嘅機會咧，我哋希望研究香港點樣可以引入相關嘅商業模式。另外呢，我哋都有探讨韩国嘅居家购物文化，参考咗当地时尚家品巨头 怎樣透過線上線下多管道咁样去刺激销售嘅成功个案。 睇嚟今次嘅考察团咧，行程同埋收获都真系非常丰富吓。 系啊，紧接住落嚟咧，十二月嘅时候，我哋会举办 Fashion Go Places 考察团去访问广州，让更多纺织、设计、时装同埋时尚配饰嘅企业咧，有机会可以实地去考察大湾区纺织同埋服装产业嘅发展。咁亦都会咧同内地嘅电商以及唔同嘅独角兽企业咧了解最新嘅技术同埋创新嘅成果，咁同相关嘅部门同埋业界代表进行交流，建立联系。 嗱，咁新嘅一年又即将来临啦，针对时尚界别嘅 Fashion Hong Kong， 唔知有啲咩新计划咁咧？ 哦，思芬，嚟紧嗰年咧，我哋会继续为时装设计师品牌拓展国际同海外市场。咁首先喺成熟市场方面咧，我哋会计划喺明年第一季喺法国嘅巴黎举办时尚推广。以期間限定即係 pop up 嘅形式咧，推廣香港嘅時尚同埋生活品牌，拓展成熟市場，藉以咧讓香港嘅設計品牌測試當地嘅市場反應，提升佢哋品牌喺國際嘅知名度。咁為咗推動綠色生活以及促進業界可持續嘅發展咧，我哋呢個活動更加會重點展示環保主題嘅相關產品。我哋非常非常之期待具备设计特色又保护到环境嘅设计同埋产品。 而对于内地市场嘅推广，唔知大家又有啲咩计划呢？ 内地市场庞大，咁当然我哋都会协助香港企业推广啦。明年三月嘅时候呢，我哋会喺上海嘅 CHIC 春季展设立一个 Fashion Hong Kong 嘅香港时尚馆，带领多家香港时装同埋成衣嘅企业参展，同时亦都会安排商贸配对，令到港商咧可以接触更加多内地嘅买家，拓展商机。另外咧，我哋亦都会喺上海时装周期间咧举办 Fashion Hong Kong 嘅 showroom， 为香港设计师品牌进行 B2B 嘅 showroom， 向内地嘅买手展示最新设计嘅系列。同时咧，我哋配合国内嘅趋势咧，亦都会为品牌提供线上线下推广嘅支援，全面去推广香港嘅品牌嘅。 咁唔知对于其他亚洲市场嘅推广，你哋有冇啲咩计划可以分享呢？ 其实提起线上活动呢，其实 Fashion Hong Kong 一直都有紧贴市场最新潮流的脉搏，推出多元化的推广活动，例如日本近年兴起一股线上的众筹潮，即是 crowdfunding， 特别是适合呢首次发布或者从未接触过日本市场不同的设计和产品。所以 Fashion Hong Kong 呢，我们打算在明年的时候呢举办首个日本的线上众筹平台推广，让港商可以测试新产品，特别针对日本这个这么有潜力的一个市场。当然我们在针对当地的客户群的时候， Fashion Hong Kong 也都会伙拍当地的市场专家，为个别的品牌制定他们的行销策略，创造出迎合当地市场的数码营销内容，希望可以全面和有效地强化香港的品牌业务拓展的基础，而不是只提供个销售平台那么简单。而品牌呢，透过今次呢个线上嘅众筹，唔单止会吸引到更加多顾客群，同时呢亦都可以喺海外市场呢增加到知名度添。 咁所以如果大家想留意更加多香港嘅时装又或者係品牌嘅话呢，记得留意 Fashion Hong Kong 嘅 Instagram， 了解更多最新嘅情况咯。今朝早唔该晒你 Brother，Thank you。 多谢思芬。 而家嘅气温系二十度，相对湿度75%噶，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属于低二至三嘅。听听新闻简报，转头翻嚟继续同大家倾偈。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本港第一座人工智能超算中心将会落户数码港。数码港主席陈世明接受本台访问的时候说，预计分为两个阶段，因应园区第五期发展，第一阶段预计最快出年年底投入服务，第二阶段在2025至2026年初落成。新一份施政报告提出在数码港设立超算中心，陈世明说要发展人工智能，超算中心是必须和重要的基建。他说按现时计划，超算中心最多有3000P 的计算能力，即是每秒3000亿亿次算力。 根据资料，每 1000P 的算力可以在24小时内处理到100亿张图像。陈世明说，在未有超算中心、大学或者人工智能公司要利用内地或者海外提供的服务，又或者使用替代品，对产业发展不理想。本港建成超算中心将会有助推动人工智能产业发展，亦都可以吸引海外龙头企业来香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北京集体会见欧盟和各成员国驻华使节。王毅说，今年是中欧建立全面伙伴、全面战略伙伴关系20周年，双方即将举行中欧领导人会晤，为中欧关系指方向、画蓝图、提信心、增动力，双方应该共同努力，确保会晤圆满成功。王毅说，中方是欧洲为多极化进程中的重要一极，支持欧洲一体化。他又强调，中欧选择对话合作，阵营对抗就不会形成，中欧选择和平稳定，新的冷战就打不起来，中欧选择开放共赢，全球发展繁荣就有希望。女婴大熊猫阳光和甜甜已经安全返回中国。旅居英国12年的大熊猫阳光和甜甜离开苏格兰爱丁堡动物园之后，今朝安全抵达成都双流机场，之后将会在雅安的中国保护大熊猫研究中心开启为期一个月的隔离。阳光和甜甜在2011年12月抵达爱丁堡动物园，10年租期之后必须要归还给中国，但是因为新冠疫情而延期两年。南韩国防部宣布，南韩自主研发的固体燃料火箭昨日在济州岛附近海域一艘驳船上成功进行第三次试射，并且将一颗商业卫星送入太空。韩联社报道，这次发射升空的卫星是韩华集团下属韩华系统自主研发的小型合成孔径雷达卫星，重量大约是100公斤。卫星在进入轨道之后已经同地面站通讯，执行对地观测任务。南韩国防部说，同之前的试射不同，今次试射第一次搭载实体卫星，成功验证固体燃料火箭的大部分核心技术，标志着南韩在独立将小型卫星送入地球低轨道方面迈出新的一步。财经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14， 日元 147.13， 瑞士法郎 0.872， 加元 1.354， 人民币 7.144， 英镑对美元 1.264， 欧元对美元 1.084， 澳元对美元 0.662， 新西兰元对美元 0.617。日经平均指数报32962点，跌268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039.79美元，卖出2040.32美元。在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能见度较低，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5度，吹微风。展望听日北风逐渐增强，星期四天晴干燥，朝早稍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8度，新界再低几度。本周后期云量逐渐增多。而家气温是20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九龙区有宗坏车噶，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女童军总会快线啦。咁而家比较挤塞，龙尾排翻去东九龙走廊啦，近住浙江街噶，就系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女童军总会对出快线有坏车阻路啦，龙尾排到去东九龙走廊，近住浙江街。咁另外，公主道天桥去尖沙咀方向，近住亚皆老街慢线嘅坏车就已经拖走咗。咁而家仍然系挤塞噶，龙尾排翻去窝打老道天桥啦，近住浸会桥面啊。 就是公主道天桥去尖沙咀方向亚街路街慢线的坏车拖走了，咁车龙未消散啦，龙尾排到去窝打老道天桥近住浸会桥面。咁喺新界区，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环宇海湾的交通意外都是清理好啦。咁而家龙尾排翻去海之恋嘅，就是荃湾路出九龙方向环宇海湾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啦，仲有少少车龙排翻去海之恋。吐露港公路来回方向的交通意外都已经清理好。咁先讲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啦，近住梅树坑的意外就已经清理好，而家龙尾排到去马窝啊，就是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梅树坑的意外清理好，仲有少少车龙排到去马窝。反方向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圆洲仔的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咁呢一段路咧圆洲咀就已经正常翻啦。咁但系吐露港公路左转翻啦，大老山隧道出九龙方向仍然系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大埔滘码头。咁再重复多次啦，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圆洲仔的意外就已经清理好，咁近住圆洲仔嗰段咧就回复翻正常。咁但系前少少啦，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上去大老山公路的支路就比较挤塞，咁车龙咧排到去大埔滘码头对出。咁讲翻中爆水管啦，就喺东头村道噶，东头村道来回方向介乎正德街至到沙田坳道一段咧，需要全线封闭啊！咁即系喺黄大仙下村附近嘅东头村道啦，来回方向需要全线封闭，咁受影响巴士路线二号 D、九号、十号、十一号、一零六、一零六 P 同埋一一三号都要改道行驶，咁而一带咧就比较车多。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去到皇后大道东，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去到康庄道桥面，七行道北过海排到去芜湖街，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啦。咁头先讲嘅就系受加士居道女童军总会嘅坏车影响，咁而家龙尾排到去东九龙走廊近浙江街，东隧去翻港岛方向排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出九龙车龙喺博康村，大老山隧道出九龙喺小沥源啦，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排到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区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着九龙城回旋处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富豪东方酒店，全锦公路去回全锦交汇处，现在车龙排到过了木棉下村一点，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着沥源村一段就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马场对出。最后提一提大家，三隧分流方案第二阶段的分时段收费将会在12月17号上午5点钟实施，详情可以查阅运输署网页。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每星期配合不同主题或访问，共同欣赏日语音乐。倒数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追踪最新歌曲动向。享受周日时光。 今聴いているのはパクロビンの番組です。 ぜひ聴いてください。誰かが 描いた同星期日下午四点钟去到五点钟，全日语歌曲放送节目《天空海阔白猿图》。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一年三百六十五日，日日都有新目标。 神光第一线，我都做得到。 天气冻冻地，应该要饮翻啲养生嘅饮品嘅，所以今日咧就拣一款啱自己嘅嚟饮啦。如果我咧、其实我自己平时都好中意咧焗呢一个杞子红枣水啊， 杞子好 系啦， 明目啊， 系啦，但系红枣一定要去核，咁先唔燥嘅。咁而今日咧，我就选择加多少少嘅，加多少少蜜糖啊去燥。 嗯 咁樣攞嚟焗嚟飲咧，呢、這個就係我今日等陣翻屋企嘅時候就會飲嘅養生飲品啦。咁你哋會飲咩啊？ 如果俾我揀嘅話咧，我就中意飲菊花茶 啊！ 菊花茶咧，仲要係屋企人煲嘅， 係啦。 咁啊，買啲乾嘅菊花翻嚟啦，煲下即係洗咗佢，跟住煲佢啦。咁我咧自己都中意咧，就係加啲冰糖落去嘅。咁啊，唔加冰糖咧，啲人就會覺得係當然養生啲啦。 係 咁啊，加冰糖嗰只咧就會由細飲到大嘅。 係 咁，冰糖嘅煮法都相當之簡單，就喺超級市場雜貨買啲黃冰糖翻嚟，加水溶咗佢，就係咁簡單。然後咧就用呢個就直接倒落嗰個菊花茶入邊。啲小朋友咧通常如果飲菊花茶咧，因為本身係苦苦地嘅，加咗冰糖之後咧，佢哋就會好喜歡飲呢一個嘅涼茶噶啦。 幾好喎咁樣嗱，我咧就因為大雪啊嘛 ，trailer 都有講啦，咁我要進下補先啊。呢排病好，身體開始好翻啲咧，咁啊食翻啲蛇羹啊，同埋咧飲翻啲蛇湯先啊。本身咧飲蛇湯都係我自己好中意飲嘅咁樣，咁同埋咧依家有啲你去食蛇嘅鋪頭咧，有啲套餐噶嘛，糯米飯，跟住咧就再加埋蛇羹，跟住再加埋蛇湯咁樣。 糯米飯入邊係咪都有蛇喺度噶？ 冇噶冇噶，糯米飯就係基本操作嚟嘅，即係有啲臘肉啊、臘腸啊，有幾粒花生，我通常都走花生。 我見啲臘肉有陣時唔知會攞埋啲蛇肉去到做臘肉咁樣， 好硬嘅。其實啲蛇肉依家咧好多都係雪藏蛇嚟噶啦嘛， 係咩？ 係啊，即係喺內地交落嚟咁樣，即係已經係冰鮮蛇咯。 嗯， 即係當你食緊冰鮮雞嘅時候，好多時候 佢就冰鮮蛇。 係啊，其實冇乜蛇味。 哦， 即係你懶係食下啲蛇肉 咁樣。雞係一樣啦，香港食雞冇雞味，大家都話。 係啊，所以。系啦，即系大家适随转变啦。总之朝头早就即系大家尽量养生啲啦，因为始终都嚟紧都迎来冬天啦。咁啊，嗱，中医嘅角度，中医嘅说法点样养生啦？西医当然有西医嘅说法，点样可以好好咁样保持自己身体健康啊？咁啊，呢个时间咧交俾啊嘉明同埋小明医生咧同我哋睇睇症先啦。 小明、嘉明讲健康。 早晨，小明。 早晨啊，嘉明。 Hello， 又有李嘉仁医生陪住我哋啦。今日我哋个话题系乜嘢呢？ 讲下嘉明先啦。 吓、啊，讲我讲乜嘢啊？ 真系好羡慕你咁有咁嘅勇气。 啊，多谢。 前个礼拜日喺呢度高空沿住条绳爬落嚟。 我系1000英尺，即系67楼开始爬落嚟啊。 爬几远啊？ 爬到底噶，吓系啊， 爬到底噶， 爬到底噶， 系 噶， 系咁20公尺嘅，停一停噶嘛， 1000公尺全程噶， 我服咗你啊，真 系，多谢， 即系你可以去跳伞啦， 系噶， 跳过未啊？ 笨猪跳就试过， 啊笨猪跳，唉呢啲咁危险嘅嘢，我唔敢， 系啊，都系挑战自己嘅极限， 唔使挑战啊，嗱，真系好得意，一个人咧。好多人有好多恐惧啊，我咧就畏高嘅， 哦， 都唔知点解畏高啊。以前我哋小朋友嗰阵时候，五几年代，边度有高楼大厦啦？ 咁啊， 我住又住3楼嘅啫，系、 嗯、 嘛？即系嗰阵时够胆啊，望下楼下点啊，叫飞机揽佢啊，掟入嚟屋啊，报纸又掟入嚟啊，咁、 嗯、 啊自己咧再细啲咧就掟啲嘢落楼下咁样， 而家冇啊。 冇啦，而家都冇，都冇炮仗烧，点顶啲嘢落去啊？咁但系畏高就好多人都有噶，咁、 嗯、 但系好多时候咧，呢啲咧根本全部都系呢个 anxiety 好多惊啊、焦虑啊咁嘅、问题。 系 咁啊，所有呢啲焦虑嘅情况咧，都系因为焦虑嘅情绪啊，避免呢啲咁嘅焦虑情况啊。咁、 嗯、 但系有啲人咧，就系喺身体机能上咧。就因为呢啲系超过太过紧要嘅忧虑咧而产生嘅，嗱、 嗯， 譬如有啲人好惊啊咁样样咧，好似畏高啊嗰啲咁样咧，吓、 嗯、 突然间咧就会心口痛咯，唞唔到气咯，咁、 嗯、 样啊，然后咧好似心脏不停咁跳啊，跳得好快啊，又手震啊咁样，又不停咁样呼吸，吓呢度痛嗰度痛啊，又瞓唔到啊。咁啊，成日要去洗手间啊，无论小便大便啊，呢啲都系焦虑可以引起嘅情况。咁呢啲焦虑咧，就因为太多好似心脏啊嗰啲嘢咧，好多时候咧系睇咗内科先啦，睇咗心脏科先，咁原来发觉冇事、啊，咁然后收尾咧先发觉系一个忧虑嘅情况。 嗱、 忧虑咧主要有几种噶。第一咧就系、是、我哋讲头先咧 有恐惧啦。 嗯， 但恐惧咧，乜嘢嘢都有噶吓。譬如有啲人我就畏高啦，有啲人咧惊见到啲爬虫类啊、蜘蛛啊， 哎、 就好惊啦。嗱、 哎， 你听你讲先。 我都即刻有反应啊！ 老鼠又系， 系 有啲人老鼠其实哇咁大声叫啊、嗯，啊跳上张台啊嗰啲咁样。咁、 哦、 但系呢个系已经系好小事。 哦、 有啲人因为惊老鼠咧，连古老啲屋惊到，诶入边唔知有咩嘢咧，都唔敢入噶。 因为望到出边已经幻想入边有好多老鼠啦。 系啦，呢、這个幻想啦，呢啲嗱呢啲系一个实物，系有啲特别嘢嘅影响你惊嘅、 嗯。 但系有啲咧真系好空泛噶，空泛就点样咧？去到广场佢就惊。 吓、 啊？系啊，去到 supermarket 佢又惊啊。尤其到 supermarket 排队嗰阵时候，佢又惊，因为譬如佢睇戏，佢入到戏院佢都惊。 系 嗱，呢啲未系密室恐惧症，未系。佢点解咧？譬如喺一个戏院，佢惊入咗去之后有乜事咧，佢走唔出嚟。 哦， 系啊，咁啊排队喺超市排队，佢突然间有事，我点走出去啊？系咁惊嘅。呢啲系解释唔到喎，吓、 嗯 啊這個、呢个咧亦都系好常见噶。坐巴士佢又惊，因为佢落唔到车点啊。啊，呢啲咧完全系得个恐惧。咁啊，呢啲恐惧咧，咁啊，你唯有啲人话，诶，你避免咯，你可以避免咧，啊，你可以唔去超市咩？咁、 嗯、 反而你越避免咧，越系一个反作用啊，令到你个恐惧啊越嚟越惊嘅。 嗯， 系啊，譬如你话。你唔出去一个广场度，咁你系咪成世困你自己一间房咧？ 嗯， 好嘛。但系又有一个密室恐惧。嗱，密室恐惧咧喺医学界咧有个常见咧，我要做磁力共振，佢做唔到啊。 哦， 佢一入到去嗰度咧，佢好惊，佢惊唔知点，佢又惊走唔出去。咁、 嗯、 变咗有啲人真系做唔到个磁力共振嘅。 系 啊，最要快快手手咧。就是这个所谓做 CT 啦、 嗯、 电脑扫描快好多的。咁对呢啲咁样嘅恐惧呢点搞呢咁当然係两样嘢啦。第一呢就係、是、呢个心理治疗啦、 嗯。 第二呢就係、是、需唔需要先食药啦。咁喺呢个治疗方面呢有几方面㗎。第一呢就是、叫做渐进式嘅暴露疗法。 哦 啊！暴露唔系啊！啲靓女着衫嗌啦，啊！你就绝对唔系嗰顶， 咪系咯，好保守噶， 好保守啊！我知好保守。好啦，咁叫 graded exposure 点样？嗱、啊，譬如你系好惊高度嘅，畏高嘅，咁啊嗰个啊呢啲系唔难，我请教个临床心理学家先。 系 咁啊？点样咧？好啦，你去见个临床心理学家，佢同你倾下偈先。 嗯。 喂，你好惊高噶？其实高有乜可怕呢但你谂下，先咧喺一个讲嘅方式， 嗯、 一路慢慢讲，讲高度啊，讲高楼大厦啦，等你唔好惊先、 嗯。 然后慢慢咧就加重啲咯。啊，如果你系真系喺个窗口度望出去，你点啊？先、 嗯、 望一层楼啊，又望二楼啊，即系讲俾你听。讲完之后咧。就俾啲图你睇啦，就 是、 慢慢嚟啦。所以你唔好话个心理治疗师呃钱，佢要慢慢嚟， 系一个过程嚟嘅。 系啊，逐次收钱啊，由一楼到二楼有两次钱。嗱、 嗯， 這個、呢个咧，譬如呢、這个咁样叫做渐进暴露式疗法咧，譬如你 系 好惊坐飞机嘅，有啲人坐飞机咧惊佢飞机入去爆， 系啊， 我死紧， 好多唔同嘅幻想 吓。咁你要讲俾佢听，有阵时。你谂个情景啦，佢俾啲机场嘅图片你睇、 嗯， 慢慢越嚟越多人，然后俾啲飞机嘅图片你睇、 嗯， 飞机入边啊，然后加啲飞机嘅声俾你啊，咁、 嗯、 一路即系等你可以习惯呢啲咁嘅刺激啊，然后咧希望你可以慢慢咧脱离呢啲敏感啊，咁啊但系之后脱离咧，咁我梗系要你喂。我一见到惊，我可以点做啊？咁、 嗯、 系一个所谓放松嘅疗法啦、 哦。 有咩放松嘅技巧咧？譬如佢慢慢呼吸、 嗯、 啊，三分钟啊，咁样 一次又一次，然后呢又怎样放松你的肌肉，然后呢有些的静观的疗法、mindfulness、你好怕，你想我可以在什么地方，不要那么怕呢，在个大草原上啊，定在屋企张床上啊，即系等你一个情景可以好放松嘅。咁、然后咧就希望可以减低呢啲恐惧嘅。咁当然仲有啲所谓认知疗法啦，你要睇睇你惊坐飞机啫，但你知唔知坐飞机嘅危险性好低啊？咁同佢计数啦。嗱，你行街俾车撞到系几多啊？你揸车 嘅 百分比，咁原来真系好低、咁慢慢安佢嘅心啦。咁呢啲咧就是、我哋点样应付我哋因为恐惧嘅忧虑啦。 系啊，唔该晒小明。 首作品名字叫做《只要你不尴尬》。 今日是2023年12月5日星期二，12月第一个星期二，大家估下是乜嘢日子？ 如果你鍾意浸泡泡浴咁就啱晒啦，因为今日系浴缸日啊。究竟点解会有呢一日？转头 Ficky 话你知。 想知海底可有书店，何同在那树下被雷电，溶解中冰川，佢闹市有多远，真正越野兔如何遇见，何必削我旧书本插图，情愿亲眼望见灯塔月台瀑布，一杯如果只吃前人预设那一套，再没前路，走在阳光下和河流在对话，不必找解如花，何表做都有把，沿途分了精石全收下，老大了要让我儿孙都惊讶，从前未了这么美吧，想出发趁早，生命漫长，年轻一刹那，小的火山小到几处，文明尽处可是没神殿，从小哼的歌，地球若果有乐园，我会在结界才未经污染，除非打破未打开那门，从自己那视觉将我地图画满，怀中空缺就交给我，环游乱世去装满，为城里那样沉闷，何表做都有把，沿途掘了晶石全收下，老大了要让我儿孙都惊讶，从前地表这么美吗，游到那方随我高兴，不必你说几，自由变快乐，不怕异国再派旅，不惜地走在晴空下，和陀羊在对话，不急于找个家，由宇宙导航吧，迷途被骗都是成长吧，我没有太害怕，还信断换败瓦，有种子发芽，一路狂奔吧，细节全部记下，用别人那地图难及我去画地图吧，沿途让我收集记住了那样子，还精选一下，来年活出一种演雅，而情路也带上彩霞， 是不是就是鼓励大家去浸下泡泡浴呢？当然叫大家浸浴的意思就是希望大家可以浸住暖水浴来到去释放所有的紧张和压力。但是不是人人都有个浴缸的时候，那可以怎么做？只要你有一个桶就可以来到去浸下自己只脚放松一下。如果桶都没有的话都不紧要，冲个暖粒粒的热水凉都可以有效地舒缓自己的压力。又或者可以舒缓一些肌肉和关节的痛楚，无论是冲个热水凉又好，浸个泡泡浴都好，都是鼓励大家今日可以注意自己的精神状况，有紧张有压力的话就好好释放一下啦。 晨，早晨，投资 O2O 同大家跟进下咧，今晚美股表现啦，道指要跌啊，跌41点啊，标普500指数咧跌24点啦，纳指跌得多啲啊吓，咁啊，跌119点啦，港股 ADR 咧都系仲系跌嘅，咁样系咪有机会试翻咧？2022年嗰低位咧16200点啊，跟住先可以咧做到个 U 型反弹咧。如果系咁啦，咁啊量度翻仲争400几点啊，仲要跌多咁啊，系咪真系图表显示系咁样咧？定还是唔会嘅？其实咧有机会，股市方面都有啲利好嘅消息，令到成个气氛上扬翻咧，咁啊就要等市场先生去决定啊，同埋睇下政策啦，有冇机会喺年尾嘅时候都出台啊？救一救市啦！ 晨光第一线， 同你追踪地球上每个角落，体验旅游新乐趣。白元浩，消失的地图。 咁啊，朝头早咧，消失的地图入边咧，咁啊，亦都就系唔系话揾啲特别嘉宾啦，因为12月系咩月啊？圣诞月、放假月。 我同 Vicky 咪你嘉宾啦吓，我哋都可以做人哋嘉宾。我人成日都喺度讲啊，话哇，即系做晨光第一线成日访问人咧，到咧人哋访问翻我嘅时候咧，我觉得好古怪啊、那个感觉。系啊，跟住就开始谂人哋咧会问自己啲咩问题啊，咁样。 系 啊， 系。 系啊，思路啦，系啊，唔好成日讲套路，思路系啦，思路要清晰。好啦，小白，今日有咩好去处教下我哋去啊？ 今日去嘅咧，嗱，12月可能大家都会唔少人喜欢去日本啦。咁、特别系东京就过一过咧，就系圣诞节嘅。 依家初雪未咧， 而家就 可能有啲地方都落地 就好大雪， 系应该落落地雪嘅 你。系啦，咁啊，东京就应该就仲未落雪嘅。咁但如果你话喺东京，你想欣赏到夜景嘅话，相信大家咧喺近呢。呢一年2023年開始咧，發覺都有幾多東京嘅夜景嘅照片咧，就喺網上邊咧就見得到。咁啊，其中一個最出名嘅咧，就當然係Shibuya Sky 啦。咁啊，位於涉谷區嘅一個新嘅地標。好啦，咁啊呢一個地標，除咗呢一個之外咧，其實都有唔少嘅地方咧，係都幾值得推介大家喺東京咧可以睇夜景嘅。 好啊， 係啦，有啲係要俾錢嘅，有啲係唔使俾錢嘅。 咁啊，講咗唔使俾錢嗰啲先， 唔使俾錢嗰啲啊。唔使俾錢嗰啲咧，咁啊可能有啲就要遠少少啦，咁啊又或者咧，其中有一啲不需要付費嗰個咧，咁就位於呢一個晴空塔。 哦， 晴空塔咧即係日本嘅 Sky Tree， 咁啊暫時係日本最高嘅一個塔啦，係電視塔，咁亦都係全球最高嘅一個咧就電波塔嚟。 呢一個咧我都未睇過噶。我都未去過晴空塔嘅，我記得早兩年啦，小白去完晴空塔就同自己嘅小朋友一齊去嘅，就話每一層都有唔同嘅親子嘢啊，又話分門別類啊咁樣，都好多人去嗰度遊達啊，好多人去嗰度 shopping 咁樣。 晴空塔咧，遲啲又可以揾一集咧，就專同大家講下呢啲 tower， 即係到底全日本嘅 tower， 例如係大阪塔啊，或者京都啊，甚至乎東京嘅晴空塔咧有啲咩玩。咁但係如果你話想欣賞翻佢嗰个嘅夜景或者全东京嗰个景嘅话咧，其实晴空塔咧系一个几好嘅。咁佢分咗两个唔同嘅楼层咧，一个要付费，一个不需要付费嘅。咁要付费嗰个咧，咁就你会喺地下嗰度咧就直接搭呢，就上去咧，即系400几米嗰、那个。咁嗰个位置咧就要需要付费啦。咁佢咧就直望，如果天气好，亦都可以望到富士山啦。咁如果你话喂我唔想俾钱，咁其实咧喺晴空塔有一个叫做晴空街道啊，咁亦都喺佢入边一个叫做东中文译咗做叫做东京晴空塔城咧，咁入边喺30同31楼左右啦，咁附近咧都有啲餐厅进驻咗嘅，咁嗰度咧就有一大扎嘅 area 咧，都系可以望出去东京嘅街景嘅，咁嗰个就唔使钱啦， 可以大家一齐观赏同埋欣赏下东京嘅夜景啦。 系啦，咁如果你话另外一个唔使钱嘅地方咧，咁啊位于呢一个叫做东京都厅啊，都厅咧同譬如嗱东京系一个都嚟嘅，咁譬如有唔同县啦，譬如福冈咁就福冈县啦，县咧有县厅。都咧有都廳，北海道道咧有道廳嘅，所以個廳咧即係其實係佢哋嘅政府機關嚟嘅，咁啊亦都係最重要嘅其中一個行政樞紐啦。咁東京都廳咧，其實喺佢個頂樓嗰個天台位置咧係免費開放嘅、 哦。我哋普通人又入得去嘅， 入得 㗎，還是都有個開放時間嘅、應該都。 嗱，佢開放時間咧就朝頭早9:30至到夜晚10:00，咁所以其實都應該夠大家玩㗎啦。 哦，睇下啫，同埋都冇乜嘢玩，應該過去睇下夜景咁。 睇下夜景啦，同埋嗰度都幾。 多當地嘅公務員咧會喺個天台嗰度食飯嘅，食飯盒嘅，係啦。咁如果大家有興趣咧，就可以去啦。好啦，咁如果你要再講埋東京到底有啲咩地方係賞夜景係非常之好嘅咧？嗱，頭先提過Shibuya街啦，Shibuya Sky 咧，咁其實佢自己本身都係一個新嘅地標嚟。咁上邊咧喺46同47樓左右，其實佢就經過呢個扶手電梯。呢個扶手電梯咧，又係有好多人中意打卡，因為你一路坐呢個扶手電梯，一路已經咧就望緊成個東京嘅街景嘅。咁嗰個位置咧係相當靚嘅。 呢個係啊，我都見好多唔同咧IG 嘅短片啦，啲人通常去呢個晴空塔嗰度咧，都會有呢個扶手電梯咁啊， 即係、就是、 配翻一隻音樂咁樣，又即係叫做上天梯咁樣咯，意思係咁啦，係咪？ 係啦，咁佢如果上到上去佢 Shibuya Sky 嗰個頂層嘅位置咧，咁喺嗰啲角落頭位咧，其實影相更加咧就影得靚，同埋最特別嘅地方，因為東京近呢幾年咧，佢好俾心機就興建一啲摩天大廈，咁、所以當你上到上去嘅時候，你環觀翻整個東京嘅市中心位置咧，你會見到都幾多幾靚嘅大廈，而佢哋嗰個建築嘅特色啊，同埋佢同嗰個舊嘅樓房嘅比較咧，令到東京嘅風景或者夜景咧，形成咗一個幾特別嘅景緻啊嚇。好啦，咁啊，除咗呢一個 Shibuya Sky 之外啦，咁啊，大家 Shibuya Sky 當然就喺 Shibuya 啦，即係呢一個嘅涉谷區。咁喺涉谷車站落車，咁啊好快脆就已經會去到噶啦。好，跟住需要付費嘅咧，亦都係有呢一個嘅東京鐵塔，即係咁多年以嚟咧。亦都係不死嘅一個位置嚟嘅。咁啊，東京鐵塔佢自己本身亦都分咗兩個唔同嘅樓層可以睇嘅。咁你即係我哋就咁望上去，其實你會見到啱啱嗰四隻腳咧，拱咗上去個位置嗰度已經有一層啦。跟住啱啱嗰個鐵塔，佢一支柱咁上到上頂，嗰個又第二層嚟嘅。 有冇去過東京鐵塔啊 ，Vicky 你？ 冇啊，去咗啱啱嗰個涉谷咋？ 哦，涉谷嗰個。 哦 ，Shibuya Sky 你有去過？ 係，我有去過。 好靚啊嘛，嗰個。 好靚啊，同埋都好多人。上面咧，我想話係有好多有啲網床啦，有啲好似 cafe 嘅一啲小凳啦，有台啦，俾大家係完全你係坐幾耐都得嘅。係 啦。 咁我覺得佢幾舒服嘅。 咁另外咧就係晴空塔啦，即係頭先所提及嘅 Sky Tree 啦。咁佢自己本身，如果你要去到最高嗰個位置咧。咁、那個都係360度嘅，咁係室內嘅、所以就算即係打風落雨，雖然冇嘢睇啦，咁但係如果你話落雨嘅時候，其實都唔會好大影響，因為佢去到咁高嘅位置，佢都有一兩間餐廳，咁、所以有啲人都會上到上去，即係好似我哋上100樓食飯咁樣，係啦，咁都有呢一類型嘅餐廳嘅。咁如果你話喺呢一個嘅 Sky Tree 上面咧，咁啊睇當然係會更加靚啦。360度亦都可以一路圍繞住呢一個嘅Sky Tree， 佢有個展望台，咁、就可以望到唔同東京地段。嗰个嘅核心嘅位置嘅， 哦，几好、啊。 咁所以呢个咧系非常之靓，同埋 Sky Tree 其中一个最大嘅玩法就 系 佢每逢唔同嘅时间咧，佢就会 tie up 唔同嘅主题嘅。 哦， 例如有日本佢哋自己本身嘅动漫系列啦， 系 有阵时会同一啲外国嘅花生漫画系列咧会做一啲联成嘅。咁完咗个 event 或者完咗呢一季之后咧。佢就會隨即進入第二季㗎啦，咁所以咧你就可以睇翻佢到底今次呢、這、一個玩緊啲邊一個系列嘅，咁、如果啱你嗰個主題，其實你都可以去嗰度咧就玩埋自己喜歡嗰啲卡通人物，可以同佢一齊喺咁高嘅地方嗰度咧就影下相，係啦。咁另外咧都係需要付費嘅咧，咁呢個就係位於六本木，咁六邦基 hills 咁六本木之丘嘅一個展望台啦。咁佢咧個高度大概係去到。52楼左右，系啦，咁啊，东京咧，佢唔系所有嘅屋咧都系高楼大厦嚟嘅，所以你去到52楼咧，个感觉其实望起上嚟咧， 都 几 高 噶啦， 已经好高啦。 咪同埋你如果去过六本木咧，即系好多都系啲细嘅。cafe 啊，即係有啲或者有啲有格調賣衫， 好多唱片公司其實都係六本木嘅， 係啦，賣衫嘅地方咁樣，即係你係有你去似六本木啊，或者南青山嗰邊就好超嘅，有時有啲雜誌啊，細個嘅時候成日跟住去行街啊買衫啊，碌卡啊用錢啊。依家就好少去六本木啦，依家南青山都冇，依家系人带咗去中野买表啦，最紧要系，系啊买二手名表啊嘛。 我就都喜欢去洛邦奇、六本木呢啲地方嘅。 六本木嘅， 咁啊 真系几正嘅， 悠闲好多啦，同埋都即系自己识，我自己识好多东京嘅朋友都喺六本木嗰度翻工嘅。 系 好啦，咁啊除咗呢一个嘅洛邦奇 hills 之外啦，最近亦都新开咗一个咧叫做麻布台啊。麻布台 hills 啊，即系一个山丘咁样嘅概念嘅嚟。咁呢一个麻布台 hills 咧，其实佢整个就好似一个超级大型嘅 shopping mall 加摩天大厦。咁而佢入边咧。 亦都有少少似我哋九龙站成个 scale 咧就可以住人哋。咁、佢住嘅时候亦都系有好多即系新派嘅洋式嘅楼房啦，即系嗰啲高楼大厦入边亦都即系俾晒装修啦，同埋佢下低咧就尽量系配套得系非常之叫做无烟嘅生活、意思即系话佢将绿色嘅生活咧就融入咗入去。咁你要搭嘅咧都系一啲用电嘅交通工具啦，巴士都好似系我暂时知道啦，巴士都喺外围嗰度嘅，咁、所以就唔系话好入到入去。咁迟啲如果你话转晒做电嘅，咁就梗系系可以方便啲啦。咁呢个位咧其实都高嘅，咁同埋佢就将所有嘢摆埋一齐。咁呢个新嘅地标咧，迟啲可以重点啊同大家有机会嘅时候咧就讲下啦吓。 好、啊， 今日咧倾住咁多先。 嗯， 所以作品嚟自 Link Horizon 嘅《最后之巨人》。 近日香港不时出现唔同嘅假应用程式、假网页，引起大众嘅关注。不过，原来 Web 3都有好多唔同嘅安全风险问题，因为好多传统嘅 Web 2嘅攻击已经应用到 Web 3入边。而且由於 Web 3是基於區塊鏈去中心化模式，用戶是管理自己的資產，而不是交去一個比較中心化的服務器，令到它有很多獨特的安全風險。而且 Web 3的技術近年發展得很快，包括是基礎鏈或者是上層的應用，很多代碼都是過去幾年才發生起來。很多年轻人加入 Web3 的开发人员的时候，因为很少跟黑客有打交道的经验，所以他的代码可能会写得比较天真一些。而且 Web3 的项目规模也都比较小，未必有专业安全的团队，所以成日都会出现不同的攻击方法，例如是针对 Web3 的智能合约攻击项目后台或者应用程式欺诈等等。所以我们一定要关注更加多和积极对抗资讯的风险，确保我们的数字生活安全。大家不妨听多样东西旁下身，我是孔奕璇璇仔。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阿O、小白、 Vicky、 晨光第一线。 晨光追踪三十一。 你 到星期二嘅朝头早，今日揾嚟同样精神嘅阿祥，早晨阿祥， 早晨全体，早晨各位， 果然精神、哦，一齐睇埋今晚有咩睇先？今晚六点半有咩睇咧？ 喂，今晚六点半咧，我哋加开咗呢个2023区议会选举论坛啦。嗱、哦，咁啊睇开几日嘅朋友咧，都知道咧呢、這个2023区议会选举论坛系喺晚上九点半噶嘛。 系， 嚟到今日开始咧，今日、听日、后日。即係去到7號啊，都會咧加開一場，即係由傍晚6:30就開始。嗱，原定9:30嗰場繼續嘅，咁我先同大家介紹一下啦。我哋之前睇開嗰啲地方選區嗰啲候選人就上曬嚟噶啦，今晚開始咧就會有地區委員會界別嘅候選人上嚟，同大家分享一下佢哋政綱嘅。先講下6:30嗰一場啦，咁就有呢個元朗區同埋灣仔區嘅候選人上嚟。去到晚上9:30啦，就有黃大仙區、觀塘區、深水埗區同埋西貢區嘅地區委员会界别的候选人上来讲下他们的政纲，看看他们有什么对地方对社区的看法。那么是这几个社区这几个选区的电视观众记得要留意，看到他们知道他们的政纲之后选一个合适心啱自己心水的候选人出来，那么在12月10号就记得去投票了。 没错，既然有一个这么好的机会一起在电视上面看完你个区的候选人他们有什么政纲，就记得把握这个机会呢，在6:30的晚上或者是9:30的晚上看回自己区的2023区议会选举论坛。去到7:35的晚上，没有场的世界向梦想进发。诶，今集应该是延续上一集的，是不是？ 冇错，咁啊上个星期二咧有睇嘅呢个节目嘅朋友都应该多少记得啦。咁啊，我哋请嚟嘅主角咧就系曾心怡啊 Sammy 啊，佢系一位咧一型糖尿病嘅患者。咁啊，佢10年前咧就接受过我哋《没有墙的世界》呢个系列咧访问过啦。咁啊，而家10年后啦，佢本身有糖尿病啦，佢但系佢一个梦想就系做呢个儿童糖尿病专科嘅护士啊嘛。咁啊，今集咧下集啊继续一齐跟住佢追梦啊。咁啊，为咗达成呢个梦想 ，Sammy 咧而家系读紧为期2年嘅护理学高级文凭课程。咁啊，节目咧我哋会跟住佢去到医院嗰度咧，睇下佢实习嗰时候遇到啲咩困难嘅。好啦，咁佢而家咧就踏足社会啦，开始10年前咧，我哋节目访问佢嗰阵时咧，仲系一个小妹妹嚟嘅。咁啊，但系到而家咧已经亭亭玉立成为一个大人啊嘛。佢嘅父母咧好積極嘅，一路咧俾好多正能量啊 Sammy。咁但係同小朋友相處同埋同大人相處咧，個方法應該唔同嘅。咁啊，當中有啲乜嘢唔同咧？佢哋點樣去適應？點樣去調節自己做父母嘅心態咧？又點樣可以繼續咧用呢個積極微笑樂觀嘅態度去同阿 Sammy 咧一齊生活，一齊追尋夢想咧？想認識多啲呢位朋友嘅各位觀眾，記得留意一下今晚7:35，《沒有牆的世界向夢想進發》啦。 哇！呢、這、一個節目咧好好啊，我覺得最特別個位係佢除咗講面對，譬如 Sammy 本身點樣面對啦，因為確實我自己身邊好多朋友都係啱啱讀 nursing 嘅。然后咧，佢哋而家实习紧，个个咧我见唔到佢哋，因为佢哋每一日都好攰，每一日咧都好惊。你譬如你喺度做嗰啲过程啊，有晒有 regulation， 有晒守则噶嘛，真系唔可以错。譬如你要对啲病人好好嘅耐性啦，有时你真系好忙嘅时候咧，你又真系会忍唔住噶，有时。我都明白，咁佢就同我分享，我自己都覺得雖然話可能護士個薪金比較高，但我覺得係即係某程度上都值嘅，真係辛苦，同埋係真係要需要尊敬。 冇錯冇錯。 咁另外亦都有佢可以睇埋佢爹哋媽咪啦，咁所以作為係父母嘅，想睇下點樣同子女相處咧，呢一集都可以順便睇埋，有兩個角度可以睇曬。 嗯， 係啊，咁所以咧想全面咁樣了解 Sammy， 同埋想知道佢哋點樣跨越唔同嘅困難，就記得留意今晚7:35嘅《沒有牆的世界向梦想进发》啦。去到8:00的医生与你，今集是讲什么呢？ 咁啊，逢礼拜二的医生与你咧，都是医学人这个环节啦，都是专访下医疗界、本地医疗界的一些人物啦。咁啊，今集咧就题目叫做以爱传爱，是上集嚟嘅。下一个星期二就有下集啦。咁讲咩嘅咧？先讲少少背景。原来咧喺呢个国际红十字会咧，同埋一个国际嘅救援组织叫地中海急救啊。佢哋共同營運咗一隻船，叫做海洋維京號。喺過去2年咧，佢哋喺地中海咧救起咗差唔多有5000個海上嘅流曬者。原來我哋今年2023年咧，香港當中就有兩位醫護人員啦，佢哋分別咧登上咗呢隻海洋維京號咧，就出發去到 公海参与了为期大约一个月的拯救工作。今晚医生院里医学人就会请来那两位的朋友上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他们分别就是急症专科医生邝永恩医生和急症室的护士陈志强护士，他两位上来跟大家讲一下他们原来上船之前要去意大利受训的。他们会跟大家讲一下他们受训的经历，同埋啦，佢哋上咗船之后咧，好多惊险嘅经历，有好多难忘嘅事，佢会一一咁样同大家分享。另外啦，亦都会讲下佢哋本身系急症室嘅医生护士嚟噶嘛，本身都已经系好急噶啦。咁但系喺地上喺陆上救援，同埋佢哋喺海上面嘅救援，又有啲乜嘢分别？各样有啲咩限制咧？想听多啲嘅朋友，记得今晚八点钟要留意呢个医生与你啊！ 我都是想讲香港都急症室够忙的了，然后他竟然愿意去付出他的时间或者用他的知识，因为他去做义工没钱的嘛。 是啊， 我都很想知道究竟实际上为什么会有一架叫做海上的流晒者啦，怎样救呢？在船上救都挺辛苦的，应该都有惊险的经历。所以呢，跟我一样想知道更加多的话，就记得留意八点钟的医生与你啦。另外也都因为节目调动关系，今晚国剧夜场狂飙会由晚上的九点半延至去到凌晨的十二点播放。咁睇开狂飙的观众们就记得留意啦。今日唔该晒阿畅，我哋听日再见，拜拜。 拜拜。 唔该船仔啦，唔该晒阿畅啦。咁亦都提提大家啦。咁啊，十月十号咧嘅区议选举啊，咁啊记得去投票啦，知唔知道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数码港部分系统早前被黑客入侵，有资料外泄。数码港主席陈世明接受本台访问的时候说，事后成立专责小组跟进事件，包括加固系统、配合监管机构调查等。他形容有关工作顺利。被问到几时向外交代报告，他说仍然要处理法律问题，预期最快今个月或者下个月得出初步情况。数码港今年十月宣布行政总裁任景信出年四月约满，按既定程序进行全球招聘。陈世明说正如火如荼进行，但是他未有谈及招聘进度。另外，当局提出和数码港开展在流浮山建立新的创科设施的规划研究。陈世明说流浮山对岸是深圳前海，而流浮山相关用地本身是熟地，期望可以多和内地融合，暂时未有具体用途概念。中国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发射谷神星一号遥九运载火箭，将会搭载的是将搭载的天眼十六星星磁一号 A 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今次任务是谷神星一号运载火箭第十一次飞行。南韩国防部宣布，南韩自主研发的固体燃料火箭昨日在济州岛附近海域一艘驳船上成功进行第三次试射，并且将一颗商业卫星送入太空。韩联社报道，这次发射升空的卫星是韩华集团下属韩华系统自主研发的小型合成孔径雷达卫星，重量大约是100公斤。卫星在进入轨道之后已经同地面站通讯，执行对地观测任务。南韩国防部说，同之前的试射不同，今次试射第一次搭载实体卫星，成功验证固体燃料火箭的大部分核心技术。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斯的新冠病毒检测结果呈阳性，将会隔离五日，期间会参与网上会议。小马可斯的办公室发表声明，说小马可斯的身体状况仍然适合履行职责，但是并没有透露他几时检测出病毒呈阳性。66岁的小马可斯对上一次公开露面是在刚刚过去的星期六，当时他在总统府内参加家庭日活动。小马可斯曾经在2020年感染新冠病毒，并且在去年接种第二剂加强剂。 在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能见度较低，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5度，吹微风。展望听日北风逐渐增强，星期四天晴干燥，朝早稍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8度，新界再低几度。本周后期云量逐渐增多。而家气温是21度，相对湿度 76%。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6512点，跌133点，总成交金额7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006点，跌1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601点，跌58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16.2跌6毫，药明生物31.7跌1.45，美团85.65系跌8毫，友邦保险63.8跌2.4，国鸿氢能系14.76新上市，比亚迪股份209.8升3.2，阿里巴巴70.55跌2.5，药明康德82.2跌1.25。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16，日元147.2，瑞士法郎0.873，加元1.354，人民币7.147，英镑对美元1.264，欧元对美元1.084，澳元对美元0.661，新西兰元对美元0.616。日经平均指数报32776点，跌455点。港金报18980元，跌2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036.59美元，卖出2036.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有阿 N 先提翻你，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北角码头咧有坏车，部分行车线封闭，现时嘅车龙系去到太古城。而较早前码头涌道天桥去红磡方向，近住宋皇台道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噶啦，上次交通大致回复正常。而东头村道咧系有水管爆裂，东头村道来回方向介乎正德街至到沙田坳道全线需要封闭，一带较为车多，亦即系咧东头村道近住黄大仙下村对出咧系有水管爆裂噶。受影响嘅九巴路线二号 D、九号、十号、十一、106P、106、113需要改道行驶。睇翻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嘅车龙到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时代广场；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的车龙到学园街，东隧去港岛的龙尾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擎天半岛。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往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去到果栏；龙翔道天桥往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慢车，龙尾去到虎山道桥底；呈祥道往荃湾方向近住蝴蝶谷系稍为车多，车龙去到明爱医院；柯士甸道往红磡方向近住戏曲中心对出车多，龙尾去到连翔道近民安队总部。新界区方面，荃湾路去九龙方向近住葵涌公园稍为车多，车龙去到荃湾西站；大埔公路来回方向近住和斜村车多，龙尾分别去到文化博物馆和沙田污水处理厂；元朗公路去返屯门方向近住兆康车多，车龙是接近福亨村。咁另外呢，吐露港公路左转大老山公路都车多㗎，车龙去到天富海湾。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清水湾道、郑直之大清、葵涌道、马家烈桥底去九龙。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星影穿梭香港公共广播95年， 听见香港，联系你我。 为 庆祝香港公共广播踏入95年，香港电台举办《声影穿梭香港公共广播95年展览》。 从1928年嘅声音广播开始，透过重塑录音室、经典节目场景、珍贵文物，细说香港电台嘅发展旅程。 仲透过互动装置、AI 生成等不同方式，带领观众穿梭声影世界。 12月2日到24年2月26日，香港历史博物馆展出， 免费入场，约定你啦！ 每一张选票都承载住我哋对呢个地方嘅理想，同我哋对生活嘅愿景。一直以嚟，维护廉洁选举系你我共同嘅信念。我哋继续齐心合力，延续信念，创造更美好嘅将来。守法规，重廉洁，举报贪污热线25266366，维护廉洁选举，有你同 ICAC。 扫黑除恶， 正邪较量。 港台电视31， 国剧夜场， 狂飙。 故事围绕京海市一系列刑事案件发生，深入大胆探讨官商勾结、权钱交易、黑势力与保护伞狼狈为奸等敏感话题，不含糊、不躲避，将黑幕层层揭开，反映出当时真实存在过嘅社会问题。 国剧夜场，狂飙，今晚午夜12点，港台电视31。 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本周推介。 僕が生まれた日の空は。 宫崎骏动画大师嘅电影好多人都喜欢，全新嘅作品佢指定米津玄师帮忙创作主题歌曲，原因系因为佢听过佢创作儿歌，觉得呢位歌手非常有心思。米津玄师自己都话到，其实呢几年佢多次前往小金泽嘅录音室，同宫崎骏多次交谈之后，令到佢创作音乐感觉有更加多新嘅去向。全新的电影歌曲成为今个星期日本流行榜推介，米津玄师《地球仪》。今日星期日本流行榜推介作品，米津玄师《地球仪》。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星期日下午4点，白元浩天空海阔时段内播出。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逢星期一至五 早上6点到10点， 神光第一线，全方位资讯的晨早节目，朝朝早同听众倾心事，晨光 Morning Call， 白元浩飲食图鉴帮你諗埋今晚食乜餸， 仲有我的享乐时代，一起吃喝玩乐， 每朝6点开始，集正能量、娱乐性同资讯，嘉明、 阿欧、 白元浩、 Vicky、 船仔， 晨光第一线。 晨光第一线，晨光 Morning Call。 嚟啦，9点42分，今日请你嘅听众朋友叫咩名啊？ 杨小姐， 早 晨。 杨小姐， 早晨，杨小姐， 早晨，大家早晨。 早晨，今日有啲咩点唱啊？ 要点唱三位亲友嘅，咁、咧，首先系我家姐，佢叫做阿群。 嗯，群群姐，仲有咧？ 佢12月29日生日， 生日快乐 ，Happy！ 系啦，跟住咧就系、是、我个姑奶，佢叫做文玉， 文玉 系啦，25日嘅， 啊， 圣诞节嗰日， 哇， 系啊， 系咯，好好好喎， 好多个嚟送礼物俾你啊， 真系好多人同佢庆祝，因为咧俗语有云啊， 普天同庆啊嘛， 系啊， 连啲外国人都同佢庆祝啊，真系。 啲朋友啊吓，唔好净系送圣诞礼物啊，唔好漏咗人哋份生嘅礼物啊。 系啊，真系呢个都紧要，打孖嚟嘅。 你成日都话系啦，一齐一份算啦，唔好。 冇， 两份都要送， 系 啊。 喂，咁会唔会同阿文玉、阿玉姐去食个饭咁样，食个圣诞大餐兼生日饭咁样啊？ 我哋会聚嘅。咁其实仲有一个未讲啊，系 讲埋啦。 阿紫慧系弟妇，十九号嘅。 十九号系啊， 系啦。咁、因为家姐亲啲，所以讲咗家姐先。 哦、个个都亲。 咁啊，齐晒人啦。咁啊，一齐食餐饭定还是分开三档食咧？ 要分开啦，因为大家啲时间要夹。咁其实我哋多数礼拜六咧会翻奶奶屋企咧就聚嘅，咁嗰两位就有机会可以一齐食。咁家姐就要分开啦。 喂，但唔计啦，翻奶奶嗰度食应该奶奶煮啊嘛，咁咪辛苦咗阿奶奶系咪？ 系啊。 唔系，咁都有工人嘅。 咁、我 哋有时会有系啦，有时会有机会出街食嘅。 会买咩蛋糕俾佢哋啊？ 奶奶一路煮一路喊啊！ 奶奶一路煮啊！ 叫你唔好过嚟啦，个个礼拜过嚟咁样。 姐姐啊，辛苦啊！哇，姐姐一个人煮十几人菜啊，系嘛？ 系啊，咁我哋都会有时会加料噶嘛。 哦，系啊， 系 啊，奶奶奶同姐姐一齐帮手， 有时都帮姐姐讲下笑话。哇，十几人啲餐都 辛苦 啊，真系 做 keep 住送热。 系啊， 啲暖送板都买多几个真系。 你又知道即系亲人同埋工人啲口气唔同啊。即系如果嗰个系奶奶煮，你点都话喂好食好食。 系啊， 工人可能你又会觉得喂咸得滞，煮过啦咁样，咪即系可能都有呢个情况出现咯。咁我估你哋唔会嘅，好融合嘅其实。 我哋唔会嘅，因为咧奶奶备存咗啲秘方俾个姐姐噶， 学 咗好多奶奶啲。 咦，你姐姐几时合约到啊？ 挖过， 挖过 嘅，唔系讲笑啫呢个。咁啊，开心有阵时一家人，即系真系唔使出去食嘢嘅，老老实实你即系出去可能又要 入逼啦 ，book 一间咁大嘅台或者等位都 系咪限时啊？好多人而家即系食肆都系限翻时噶啦。 你食个零钟咁，你有阵时一家大细咁样喺阿奶奶屋企咁啊，开个电视出去睇咁样。咁讲真，即系呢个就系最上心落事咯，啱唔啱啊？ 有细路仔嘅话，小朋友都未跑步。未跑步啊，点食饭呢？ 系啊， 唉，真系我明啊，呢啲 要喐动下咁样开心。咁你啦，你系几时生日噶？我想问一下。 我七月噶啦。 你七月之星嚟嘅，咁样咁啊，等我哋试下 mark 低啊嘛，睇下七月嘅时候有记唔记得祝你去生日快乐啊嘛。咁啊，喂，咁啊，十二月咁多庆祝啊，冇得走动噶 咯， 要等过年嘅时候先春运假期啊，出去玩玩饮饮食食，系嘛？ 都未必嘅，因为咧大家都系长者啦，咁佢哋系除咗弟妇系后生啲嘅，个个都六十以上噶啦。 即系紫薇，阿紫薇后生啲系嘛？ 系啦，咁咧我都六十啦，咁我家姐咧就六十六。 喂，六十好后生嘅呀！ 系啊， 咁啊后 生，真系后生， 六十岁哇，简直几多人啊，几多上市公司 CEO 仲系六十岁第一年做咋？ 最紧要保持住嗰个魄力同活力啊！ 你再叫佢退休啊，有排做啊，睇住公司盘数啊， 心态年轻啊！ 你自己圣诞节有冇谂过 plan 去边度玩啊？ 唔系，因为咧，其实我做紧义工噶，我哋入校咧做故讲故事，咁其实我自己 讲故事， 讲故事系啊， 我以为你同我同学啊讲故事，原来咧讲故事， 故事咁啱系讲故事， 系 冇 啦，冇乜好讲啊， 故事嗰啲嘅都攞到好多资料， 喂，嗰啲资料唔好乱，喂，自己细心分析，自己细心分析，有跌百几点啦，唔好乱听，真系， 我知我知， 好难搞啊， 佢啊， 唔系，我哋就唔会害人嘅。 唔系啊，话听众唔好乱咁讲，又害到你啊。 系啊，唔会，我哋呢啲冇持有嘅，乜都冇持有，乜都冇持有，你讲嚟做咩咧？咁啊，唔系呢个纯粹讲笑啫。好啦，咁啊，交翻俾你去讲啦。咁啊，做义工好啊，因为琴日我记得上个礼拜五个听众都系做义工， 系 我哋咧。听晨光第一线啲听众咧，人美心善， 咁梗系啦。 一有时间咧，仲有听收音机咧， 就 去 做义工， 做义工 系啦。 喂，不如又等你去讲下做义工嘅开心事嚟分享下。 平时又讲古仔，又有讲咩古仔咁啊？ 讲嚟 系啦，系啦。咁咧，因为其实我系参加咗一个活动咧，去教我哋啲长者五十五岁以上咧，就可以去。学讲故事嘅课程，跟住咧我哋就唔系净系讲故事，我哋会讲啲绘本，又同啲小朋友玩游戏嘅。 哇， 哇，好好、 啊。入幼稚园定系小学、中学啊？ 中学唔会改本噶啦、 我哋最主要系幼稚园、小学三年班，系、大啲咧、就我哋就唔去啊，因为始终我哋想由啲小朋友好细个学识咧读多啲书，培养翻佢。 咁啊，会叫你咩名啊？即系你英文名叫咩名啊？我想问。 其实我哋有艺名噶，个名咧系因为我好中意听收音机，我系收音机姨姨。 哦，你系收音机姨姨啊？ 我叫细一格先，收音机姐姐。 唔知我有冇访问过你哋咧？ 久仰大名，久仰大名。 你都叫啲细路仔唔好叫姨姨啊嘛。 系啦， 姐姐嚟过我哋嗰度访问过 嘅。可能就系我啊，因为咧我系有一次系入去访问啲老人家咧，去入去学校度做绘本啊，可能就系咁啊。我记得有一个系红萝卜姨姨噶。 哦， 系啊，你哋有顶帽戴噶嘛？系咪？ 系啦， 系啊。 哦，他乡遇故知。 我有睇佢哋讲故事。 慢慢倾，慢慢倾，等先。你上次系嗰、那个节目叫咩啊？你嗰个节目 《凝聚香港》 系啦。 你哋有机会去睇下，睇翻啦。同埋而家佢哋咧好叻，嗰啲我哋啲姨姨咧勾咗啲 姐姐啦，都话 系啦， 好犀利噶佢哋 勾啲群 织品咧喺栏杆喺荃湾咧，系啦、 哦。 咁佢哋 知呢个又。 你又就係、 是、 又係你， 我有睇新聞咯，因為 又開始咧轉裝啦，你哋有機會去打卡啦。 嚟緊係聖誕節嘅裝束啊， 喺邊個位啊？喺邊個位啊？收音機姐姐， 西鐵咧， 哦，西鐵站 欄杆 隔離嗰度啊，西鐵隔離嗰度啊， 哦，好嘢喎、啊，喂。其实你哋真系好好啊！我想讲，即系嗱，老实啦，我哋都仲系揾紧食啦，即系，但系你哋都半退休咁样，又去服务下个社会啊，又讲故事，入学校讲，又去勾织呢啲， 我都冇人讲古仔俾我听， 即系令到个香港更加美丽啊！咁样，即系我自己真心啦，即系主持人阿欧，我真系好佩服你哋啊！即系如果有机会，我六十岁咧揾够钱咧，咁我都会学校， 你都好啊！ 你叫咩名？ 求其咯，求其啦！ 你嗰头先至叫人哋话叫姐姐，你而家又叫翻佢做叔叔，有冇搞错？梗系欧哥哥啦， 乜都好啦。其实到六十岁都唔重要啦，叫咩名啱唔啱啊？ 杨小姐 呢个 收音机 姐 姐， 即系你其实都冇所谓，你即系一颗善心，你帮人啊。为名为姓咁样唔系啊嘛，系咪？ 有善心嘅人更加应该企出嚟，将呢种嘅能量咧，就喺社会上边感染大家。 真系好好、啊、喎！你啲听众有阵时朝头早真系令到我哋 自己都要为自己干杯，有咁多好嘅听众。 太好啦！ 同埋咧，我其实咧仲要讲咧，因为其实有啲长者系好叻，佢哋有啲咧已经系七或者系八十岁啦。咁仲要咧系好精灵，因为始终我哋入校有啲小朋友系比较细啲，我哋。最近嗰個活動咧就唱埋歌，咁咧其實係啦，又唱歌又玩 歌， 其實 係咯，乜嘢歌講嚟聽下， 好費有藝，自己作㗎， 自己作添嘛， 係啊，好好聽嘅，你哋咧自己上網抄啦。咁咧，我哋即係真係希望咧，大家都要開心啦。咁因為疫情嗰幾年啦，咁大家都困曬喺度。咁我哋嗰、那個活動嗰個中心咧，佢哋都好喺網上都有做一啲活動咧，即係同大家同啲小朋友打氣。佢哋喺網上咧都會講故事嘅。咁最主要咧，其實睇繪本咧係好好嘅。 係啊， 咁我介紹你哋睇下啦。咁我哋都曾經入校咧，嗰本咧就阿貝拉的。外婆的礼物 阿贝拉的外婆的礼物有两个的字的我记住了我记性最好的了你的弟妇叫什么名字叫紫慧我都还是记住了 你好厉害因为呢我们最近呢、入校讲的故事呢就是星辰 是星辰系啦，我哋即刻问翻 Vicky 先，头先嗰本绘本叫咩名啊？ 星辰 唔系啊，之前嗰本 系啦， 有两个的字嘅， 系阿贝拉的外婆的礼物， 外婆咩？唔系婆婆咩？ 外婆系啊， 我应该系讲冇两个的嘅，因为咧始终有 冇两个的嘅， 紧要 你先有两个的，系啦，本书冇两个的嘅， 系 啦， 外婆阿贝拉的礼物， 系啦，阿婆外婆阿贝拉的礼物，再讲一次，大家认真讲。外婆阿贝拉的礼物系啦， 系啦，外婆阿贝拉的礼物，究竟嗰个礼物系边个？ 系啦， 即系外婆嘅礼物系边个？ 系咩咧？究竟系一个的定两个的咧？ 一个的， 一个的，好嘅，记住你。喂，我哋听歌啦，如果唔系赶唔切煮嘢食啊，好嘛？ 好啊， 讲完啦先，拜拜， 拜拜。 柔情无限，我爱你，讲真心，我与你相依相亲，论富与贫不应分，真心真意就合衬，手执鲜花亲送赠， 永远与你两心印， 千金一刻多接近， 浓情厚意岂不尽， 融融情话我爱你，和甜蜜蜜 咦，真是骨都肥， 挨晒心机， 咪咁娇皮， 我叫乱舞飞，将心比己有顾忌， 咪就斗气要讲理， 开开心心祝我哋， 做对鸳鸯水中戏， 情人其实我爱你不相欺， 我与你不分天地， 共等佳期相伴着你， 旧嘅歌都可以好浪漫嘅。介绍你认识呢首作品，许冠杰啊 Sam 许歌神嘅作品，再加上陈秋霞啦，1978年嘅作品《我爱你》啦。 系咁啊，今日咧都系一个国际义工日啦，非常之好。咁我哋有好多亲爱嘅听众咧，亦都话俾我哋知道咧，喺几时都好，唔系净系国际义工日嘅，几时都好，多啲出去做义工，发放正能量。 我的享乐时代 最喜欢就是捐窿捐罅咁样咧，揾多啲开心嘅事同大家咧一齐去下嘅。咁咧今日呢一个咧，近我哋嘅就喺乐富广场嘅。 哇，好近啫，行路去到喎。 系，我哋梗系啦。系咯。但系听众未必系嘅。 有啲听众住乐富嘅都可以行落去嘅。 系啦，就可以啦。 唔系咯，我哋都除咗我哋，仲有好多人可以噶嘛。 真的， 你激死啊！ 系啊，好多听众朋友都住乐富嘅，都真系啦。 旺角行过去都得。 都得。 都可以散下步咁样行过去啦。究竟呢一度？有啲乜嘢咧？乐富广场啊，而家有一个咧叫展馆，就系可持续未来展馆嚟嘅。咁呢一个展馆有啲乜嘢特别咧？当中咧，其实佢就系想透过唔同方面啦，去有一啲共融啦、尊重啦、包容唔同人群嘅信息带到俾大家嘅。当中咧，好得意嘅，有唔同嘅工作坊，所有工作坊咧都系免费嘅。首先咧，第一个咧就就快圣诞节啦嘛，系咪？咁咧有一啲圣诞节嘅亲子小手工嘅编织啦，无论系大人定小朋友咧， 又系织嗰啲圣诞老人出嚟啊？ 唔系织圣诞老人，咁佢就系升一啲配件啊，就系譬如咧可以挂喺门口啊，可以挂喺圣诞树一啲圈圈啊，用啲绳嚟到去织七彩颜色嘅圈圈。 几好咁样，即系织嗰啲圈圈出嚟又有圣诞气氛。我屋企有啲啱烂晒，可以去， 系可以试下， 可以带下仔去试下啦。除咗咧，如果你话圣诞节之外咧，其实佢都有唔同嘅工作坊嘅，咁譬如好似一啲香薰香料包啦，可以做一下一啲咧天然啦，又或者有啲香薰包之后可以驱蚊添。 吓系啊系啊，驱蚊嗰啲好喎，咁啊，我屋企都有啲驱蚊包嘅，挂喺个窗口嗰度嘅， 系啦， 虽然啲蚊都会喺隔篱系飞过。但系冇嘅话咧，就仲多蚊，我会咁谂噶。 试下啦，试下啦 吓。系啦，咁其实佢有好多唔同方面嘅，因为啱啱有讲到啦，就系共用啊，希望咧大家咧可以透过工作坊咧，唔单止系做到个小手作，希望大家可以喺个工作坊嘅里面识下隔篱嘅朋友仔。 哦、 而其中有一个工作坊咧，我觉得好特别嘅，咁就系叫做一个老年模拟工作坊。 嗯， 老年模拟工作坊，你哋估下听呢个名系咩？ 即系学下路咯，系啊， 学下路系嘛，就系俾你咧可以穿上一啲老年嘅，即系长者一啲嘅模拟套装，俾我哋可以亲身去体验一下。 哦，即系俾年轻人玩嘅。 系啦，长者究竟去行嘅时候会唔会有啲边度唔舒服，令到佢哋啲手手脚脚啊，可能有边一度咧系会令到佢哋啊行得冇咁好啊？ 唔使啦，我哋 模拟嗰个 系， 我哋依家都踏入长者之年噶啦。嗱，我考下你啊， 边度有咁快？ 有啊，你记唔记得头先个听众讲嗰本书叫咩名啊？ 我自己清晨， 唔系另一本啊， 有一个的咯， 乜嘢的礼礼物啊？ 婆婆嘅礼物， 乜嘢边个嘅婆婆啊？ 唔记得咗， 系咯，你咪就系一个婆婆咯。人哋睇下五分钟之前讲嘅嘢， 唔系 叫你牢牢记住，仲口噏噏讲咗几次，你都唔记得啦。 我听力损失啦，咁样就佢就系咧有一啲模拟咧，系譬如我哋有啲步伐啦，有啲膝头哥痛啦，背痛啦， 唔系听力损失，你脑力损失啊， 脑力 系啊，脑力损失， 你个脑咧开始记唔到嘢， 冇氧气咯，应该要做翻二十分钟。 问翻多啲佢细个嗰啲嘢啦，佢记得噶嗰啲， 记得细个啲嘢，啲人老咗就记得细啲嘢。 五分钟之前嗰啲咧，唔记 得 啦， 啱发生嘢唔记得噶啦，咁样系啦。咁其实咧就有呢啲工作坊俾大家咧可以增加个同理心啊。咁其实当中咧就系希望咧就系透过呢啲唔同嘅活动啦，可以了解多啲即系身边人嘅一啲嘅需要啦。而其中一个咧，佢有一个几得意嘅，就系问啊，我哋香港人咧就系好有一个文化嘅，就系搭台文化系咪？ 系， 即系好容易咧，就系喺台上面咧嚟到去啊食嘢嘅时候，识到唔同嘅人噶嘛。 我喺茶楼都会搭台噶， 你会唔会 好多嘢讲噶我？ 我 feel 到，我都 feel 到，系啦。咁大家饮茶嘅时候，希望大家咧都可以搭正小 我最多系咩咧？ 满啦， 系三个唔同唔识嘅人咧，就搭一张台。咁啊，三个人咧就开始倾偈，然后咧。系 friend 咗， 直头 friend 咗咁样，哇！即系倾偈冇年龄限制。 而家年轻朋友咧未必中意搭台嘅，或者都挂住玩手机啊嘛。但系喺呢一个活动里面，你就可以透过呢啲工作坊试下搭台，同下其他唔同嘅人一齐做手作之余，倾下偈都得啊。